国主要城市都放宽了口罩规定及其他抗疫限制措施，令游行车队规模被削弱。食环署话，上水屠房今日可以恢复服务，活猪供应预计星期二回复正常水平。今日本地及内地活猪可以按惯常时间入场，拍卖等活动亦都可以如常进行。屠宰服务大约星期二凌晨恢复，市场活猪供应亦都会随之回复正常水平。发言人话，上水屠房现时已经完成全面彻底清洁消毒，并且集合包括内地支援人员在内的团队，而业界经检视人手安排等因素后，表示可以配合上水屠房重开的时间表，因此供应链具备恢复运作的条件。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早晚清凉，下午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后期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冷风正横过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撒美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11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早晨咧，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候，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朝早咧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啊吓。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都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咁啊喺早上嘅时候，咁啊今日啊3月7日星期一嘅朝早咧，都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啊吓。咁啊今日咧都系继续啦啊，做好防疫嘅措施，希望各位咧都身体健康。 晨光每日一格， 可能喺生命入边有阵时会觉得，哎，点解我成日都系啲嘢唔系好顺利，好似有一种失败、挫败嘅感觉咧？其实你发觉你自己都系不断喺度进步紧，因为你呢啲唔系叫失败，你系值得变得更加好，你仲有空间做得更加出色。所谓幸福咧，幸福嘅角度一定系彼此咧系觉得系同一个视野嚟嘅，而唔系需要其中一方咧好卑微咁样去到恶高头望住另外一半。幸福嘅前进咧，一定系一齐，而唔系苦苦追随。所以我哋生活入边咧，有阵时要懂得去到爱，亦都要懂得去到坦诚，因为喺你身边，当你知道你感觉得到。你身边嘅人系啱嘅，系做啱嘅，佢嘅事情判断得正确嘅，佢就唔会令到你迷失，佢反而可以令到你揾到一个更加完美嘅自己。咁我哋应该系好努力咁样咧，除咗系自己嘅工作之外，就好努力去到寻找生活嘅另外一个嘅好 partner。呢、这个世界上从来都冇话一种幸福叫做错过咗嘅，你有心谂啊，我错过咗呢个幸福啊，冇啦冇啦，千祈唔好咁谂。其实只不过系因为有更加好嘅幸福喺后面等紧你咯。 初的感觉记得吗？牵手四处逛那初夏，然又再意吗？互吻说笑爱你当下，不怕辱骂那惊险之旅记得吗？泥机里更信赖我吧，绝处也不怕，难忘同行沿途雪花。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细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当下。愿为你从未软弱似暖芽。战吧，用心照顾你，别放下，愿替你招架。重重患难，雷鸣雨打，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细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不要害怕，尽好力气为你斩乱麻，别人做到吗？爱心中积牵挂，用力相拥好吗？无言能行最大决心成家，来背负你充当战吧，可以吗？ 见你无偏差，诚恳吗？我与你同步化，爱下去无悔是吗？换我念挂，早注定对吗？岁月满途风沙，从不怕，同游遍天下，默默抱拥着你静看落花。 呢集嘅时间六点十四分，Deep 吴康一首嘅歌曲《爱没怀疑》。 我是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芭比林慧啊。过了一个周末，星期一朝早擘大对眼，希望你都是神采飞扬，有精灵的眼神啊。皆因眼袋和黑眼圈真的会令人显得特别苍老的。注册中医师就说了，黑眼圈和眼袋都可以反映到身体问题，例如突出的眼袋甚至乎是眼肚，都有可能是素体脾虚，又或者是长期饮食过于生冷，而脾阳不足，水湿运化不佳就会引起眼袋。而经常反复有鼻敏感发作的人，原本就已经正气不足，因为鼻周边的血液循环比较差，亦都会影响眼周的微丝血管循环，令到黑眼圈更加明显的。其实在中医的角度，可以运用针灸和中药来到调理，帮助改善眼周局部的状态，配合中药亦都可以改善体质。另外中医师亦都说，针对鼻敏感引起的黑眼圈，应该要先医好鼻敏感。至于如果要预防黑眼圈和眼袋的增生，就要由日常生活入手了。有几个生活习惯是必须要记住的。首先当然是要保持充足的睡眠，要避免挨夜又或者是作息不定时。在饮食方面，应该要尽量少些饮冰冻的饮品和酒类。女士呢，平日就应该要用下保养品之余，轻轻咁样喺眼周嘅穴位嗰度按压一下。其实周围按下都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噶。最后就系、如果你真系好口渴，夜晚黑想饮水嘅话，都记住喺临瞓之前最少一个钟头就唔好再饮水啦。咁样就可以帮助你身体唔会积聚太多嘅水分，令到自己出现浮肿嘅情况。听咗咁多中医师嘅 tips， 相信大家咧都识得点样护理自己嘅眼睛噶啦。疫情以嚟，大家都成日戴住口罩，对眼靓唔靓、精唔精神，真系特别觉眼噶。千祈唔好懒惰，好好咁样根据头先中医师提供嘅 tips， 保护好你嘅眼睛，令到你嘅黑眼圈同埋眼袋尽快离你而去啦。 今天、昨天、明天。自我，感觉。 是无常，不需揭发真相，跌着会有幻象。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同听众先望一望嗰个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系有几阵雨落紧啦。部分地区能见度咧系较低嘅，早晚啊清凉，下午渐转天晴干燥。咁啊最高嘅气温咧都系22度左右嘅啫，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咁啊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咁啊日夜温差都会较大噶。咁啊本周后期早晚咧亦都有薄雾嘅。见到咧就天文台就话吹呢个北风啦，咁啊所以而家虽然相对湿度95%，咁啊但系咧都会慢慢干翻噶啦。好，继续咧听一听晨光第一线，咁啊有一啲调查咧就话到咯，啊指出啊香港人咧就唔认识厨余嘅分类嘅，咁啊到底点解呢？其实本港大部分的厨余都是被弃置在堆填区的，更加就是弃置在堆填区的都市固体废物当中占有就是最大的比例。有调查发现六成受访市民表示对于厨余的分类其实真的不是很懂的，所以都有一些调查今天出了出来。好啦，这个调查发现对厨余议题表示非常关注的就是 6%， 颇为关注的 47%， 另外有40%表示就不太关注的， 7% 表示完全不关注，所以都是几冷对待这个厨余的问题。好啦，至于厨余分类的认识，60%受访者表示其实我都不太懂的，只有30%表示非常认识，只有26%就表示咧係頗為認識，咁而完全唔識嘅，其實亦都咧有11%啦。咁雖然係咁樣啊，咁但被問到有幾多嘅支持同埋反對喺呢、這個政府或者係屋苑啊、公眾地方啊設置不會發出異味嘅廚餘回收箱咧，咁有80%啦，又表示我都好支持噶，或者咧就係幾支持，得2%嘅人咧就表示係反對嘅啫。每一日啊，弃置喺堆填区嘅废物咧就有10809公吨，咁而厨余咧就占咗废物最大比例嘅30%，回收率就只系得4%。咁啊有即系一啲嘅专家就认为啦，有76%嘅弃置厨余咧就系嚟自呢个屋企嘅。咁但系现时咧，厨余回收桶嗰个覆盖率咧其实都几低嘅。咁叫做先导计划啊，后续亦都咧就支援不足，加上咧教育角色有啲被动，咁依赖咗咧就系物业管理公司，咁所以市民呢个回收嘅意识咧就会低啦。佢哋话到啊，调查数据咧虽然就显示咗关心厨余嘅问题其实就唔系好多人，咁但系咧支持实行呢个厨余回收嘅人咧，有80%，认为咧有需要咧就建立一个叫厨余收集系统。咁佢哋更加話到啊，其實政府咧就可以同物業管理公司合作，提供一啲叫做容器收集，咁啊可以俾居民咧將啲廚餘啊倒入去，咁啊再由政府桶桶咁啊攞走，咁啊令到咧就回收嘅時候啦，咁啊又唔係淨係話邊一個嘅責任，大家嘅責任。其實廚餘咧係有機嘅廢物嚟噶，喺堆填區入邊咧就會排放一啲叫做烤氣體。 对政府的气候蓝图当中提出要达到碳中和的进程就不太理想了，因此所以他们都希望政府加快步伐，考虑就是利用一些叫做污水处理的设施就建立一个回收厨余的网络。廚餘咧都係真係要諗一諗啊，咁既然係咁多垃圾喺度，又有機嘅，會釋出好多嘢嘅。咁亦都係話啦，譬如好似我住嘅地方，亦都唔係好見咧有一啲叫做廚餘嘅回收嘅地方，一啲嘅支援站。所以咧，我自己暫時處理呢啲叫廚餘嘅時候啦，我都會先將咧就算係垃圾係嘅，我都係嘅。我都会将啲垃圾咧就冲洗干净，跟住先至去抌嘅。因为我成日都谂啦，自己已经住喺啲偏僻嘅地方啦。如果有啲譬如野猪啊、野狗啊，自己打开个垃圾桶盖，跟住自己抽啲垃圾出嚟嘅话咧，其实你清洁咗啲垃圾，第一冇咁多异味啦。第二，即系万一啊撞烂咗嘅时候，胶袋撞烂咗，咁你发觉咧，就算跌咗出嚟嘅垃圾咧，都系干干净净嘅，就唔会话咧啲嘢滴到周围都系啊咁样。所以咧都系一人行一步啊吓。咁呢个世界咧就可以干净好多啦，唔单止净系厨余啊，甚至乎咧就一啲叫做环保嘅餐具啦，其实咧都系希望咧就做多啲嘅，特别系而家啦，大家都系好多时咧会叫外卖，叫外卖嘅时间啊，如果你系透过呢个手机应用软件叫外卖咧，就记住揿翻嗰个掣，揿个咩掣啊？就系呢个不要呢一个嘅餐具嘅。咁我自己咧每一次咧都系特别提醒住自己，记得咧叫外卖嘅时候咧就唔好再要餐具啦。甚至乎即系如果唔记得咗揿嘅时候，你去攞嘅时候咧，亦都唔好怕麻烦，即系个袋人哋都已经可能绑好咗噶啦。咁啊，打开个袋啊，退翻嗰个餐具俾佢。可以嘅话咧，就当然啊，自备埋呢个嘅环保袋啦，亦都将个袋咧就俾翻佢。咁样嘅话咧，一人行一步，咁啊会越嚟越少呢啲塑胶噶啦。始终而家抗疫期间咧，有好多嘢要干净嘅时候咧，都明白嘅。好多嘢咧，可能喺环保上面咧就叫做差咗个感觉。咁但系希望我哋自己各方面都尽量做翻好啲啊！ 左或右，前或后，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怎么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空度的烟花，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离的散的都留下伤痕。 嚟自严明喜啊 ，Gigi 嘅作品叫做《复杂》，你都唔 複雜嘅，坐喺度時間就過㗎啦，冇嘢冇嘢。時間嚟到早上嘅6:29，轉頭6:30鐘嘅新聞簡報之後，繼續支持二台普通話台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正积极同波兰促成协议，由波兰向乌克兰提供俄制军用飞机，但暂时未能够提供实行时间表。布林肯说，乌克兰的战机机师已经懂得怎样驾驶俄制军机，美方正积极研究，如果波兰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机，美方应该怎样向波兰提供替代军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前促请美国推动东欧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战机。俄罗斯国防部早前警告乌克兰邻国不要在军用飞机方面向乌克兰提供协助，否则就会卷入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以色列总理贝内特通电话，克里姆林宫表示两个人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亦讨论过贝内特近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接触。贝内特近期先后表示，即使成功机会不大，以色列都会继续尝试调解俄乌冲突，又指以色列有道德责任停止正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乌克兰停止正在乌克兰发生的战斗。乌克兰早前寻求以色列出面调停，理由是以色列政府分别和基辅及莫斯科都有良好关系。贝内特在周末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交谈过三次，亦曾经到访克里姆林宫和普京会面3小时。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高速公路出现抗议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的游行车队，部分路段受游行影响，但交通未至于瘫痪。这个名为人民车队的抗议活动源自加州，陆续吸引全美各地的民众参与。活动灵感来自上个月瘫痪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汽车示威活动。当局说执法部门可以根据游行规模有没有导致紧急救援工作受阻而采取行动。报道指，由于在过去几个星期，美国主要城市都放宽了口罩规定及其他抗疫限制措施，令游行车队规模被削弱。本港新增31,00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2宗是输入个案，其余是本地感染。新增个案连续第三日下跌。卫生防护中心说，每日超过30,000宗仍然是相当高的数字。市民近一两个星期用快速测试检测，数字未能够反映在政府公布的核酸检测阳性个案，未能够确定确诊数字是否已经去到顶峰。至于被市民自我情报快速测试阳性个案的网上平台，已经进入最后测试阶段。医管局说将会有私家医院协助接收确诊轻症病人，当局亦会新增3间指定诊所，总数增至17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几阵雨，部分时间能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早晚清凉，下午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后期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温志坚， 屋企人其实都容易将呢啲病毒啊带翻嚟屋企嘅。如果屋企有呢啲长者嘅话咧，其实尽量都建议屋企人咧打足嗰个预防针啦，同埋亦都要注意一个个人卫生个清洁啦，避免咧将呢啲病毒或者啲细菌咧喺外面带咗翻嚟屋企，惹到个老人家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北京冬残奥，梁景仪、杨红琼分别在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越野滑雪女子长距离坐姿成功夺金，为国家队增添两面金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我是胡鸿钧，想提提大家 Omicron 已经打到来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起建立一个坚稳的疫苗抗疫堡垒，砌低 Omicron 打好这一场仗，大家快点打针，一起同心向 90% 的接种率迈进。 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的人，快点打疫苗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存款保障委员会全力推动 存款保障杯增发电导引指南。 作为一个家长，要处理一家人的大大小小财政问题，有时都好怕自己不知道会不会做错决定，自问持家有道的你又会怎处理呢？ 我们以前就会比较多货自己啦，可能会是投资比较多啦，但是真的有小朋友才知道，觉得啊不是啊，真的有分少少现金随时代在手会比较稳阵。 要知道 Alison 侯家明他还有什么存款法宝，只要记住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到3点，微电康康啦。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徵輕微，都要即刻睇醫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6:38，出面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最中意嘈醒啲同事啊。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 的听众。你好啊，今日咧个感觉系有冇少少觉得好似又冻翻啲咁样咧？嗬？ 哇！我仲喺厕所啊。 唔怪之得啦，啲回音咁犀利。 我未知啊，你等我一阵啊。哦，今日真系迟咗起身啊，对唔住。 吓，唔紧要。喂，你咁行出去方唔方便噶？ 我方便，方便。你等我一阵啊，好快，我打开视窗都完全睇唔到嘢噶。 哦，系咩？ 因为咧。 咩 啊？ 你睇唔到嘢噶而家？ 咩啊？我冇戴 con 睇唔到嘢啊！ 你咁早就戴 con 戴眼镜啦，好快盲啊！你咁样 几百度近视 吓？ 我就而家出去先。 我散光都300几，我都唔敢朝头早戴呢个隐形眼镜。 吓，冇嘢噶。 好干喎，你唔会嘅咩？ 我唔会啊，戴惯咗冇嘢啦。 人咧，其实戴隐形眼镜系有呢个时间嘅限制嘅，即系可能，譬如每一个人佢戴 con 咧，可能戴譬如10年，你叻啲嘅戴15年，之后你发觉只眼咧越嚟越干，干到你戴唔到噶。 呢啲迷思嚟嘅啫嘛。 呢啲唔系迷思，呢啲科学。 吓，你真系有医生系咁讲嘅咩？ 真噶，系啊。 有少少落个雨嚟喎。 系啊，落个雨嚟啊。系啊，我只鞋头先湿咗，冻冻地添，而家只脚都。 哦，咁嗱，我暫時企呢個位咧又冇乜風嘅，不過可能落完雨咧都少少涼浸浸嘅感覺啦。咁同埋咧前幾日咧，大家咪喺度成日影埋嗰啲相啊，哇仙境啊，好 大霧啊， 哦、 大霧嗰啲嘛， 係啊，今日都係嘅。 哦，喂，你有冇影啊？影唔影到啊？你嗰度仙境？ 嚇、啊，我呢度唔係好仙境啊，但係我睇到對面就好仙境咯。即系我谂系一笪笪地方啦，但系我谂佢都系大雾嘅，因为我见到对面有座山咧，就俾啲雾遮住咗。咁、但系我前面咧，其实都仲能见到，都 OK 嘅，系啦。哦、即系应该唔系全部地方都咁大雾嘅，不过今日都有可能影到嗰啲相噶。 系啊，哇！前几日咧，嗰啲雾真系好霹雳噶，大雾到啲伸手不见五指，吓死人啊！ 哦，咁大帽山系咪会更加大帽咧？ 大帽山 之 意应该会啦。大帽山佢系因为香港最高咧， 但系大帽山我写出嚟同大帽系冇关系噶。 系啊，咁佢原本个谐音就系因为话佢大帽，跟住啲人又话佢好似成日戴住顶帽啫嘛。 哦， 所以先叫大帽山啊嘛。咁佢最高咁，照道理啲云低少少，应该遮到佢咁样嘅，咪好似成日大帽咁咯。 哦，系咪、 啊、 真嘅？ 真噶！你有冇睇我讲得咁轻松？我嗰啲好多传统智慧喺度嘅我。 嗱，虽然就话即系过咗嗰两日都几大雾啊，大家影咗好多相啊，摆上网啊咁样啦。咁不过我观察咧，我见到楼下咧都几多人去呼吸一下啲新鲜嘅空气嘅，即系因为我楼下有个即系郊外嘅地方啊嘛。咁我望出去嘅时候都见到有啲朋友仔啦，即系去即系可能因为冇乜地方好去啦，系啦，咁啊都去放下风啊。自己散下步啊，咁样样咯。 系啦，唞下气啊。 咁佢哋都好乖噶，都有戴晒口罩噶，就算玩都。 系啊，我自己咧去啲郊外地方咧，都真系一定要戴住口罩、啊。即系就算你发觉，好似你去到郊外地方就谂住呼吸新鲜空气噶嘛，你仲戴住个口罩，咁都要噶。我甚至乎咧喺个山上面见到咩咧，见到有啲人咧冇戴口罩啦，跟住侧边有啲伯伯行过咧，哇！一见到佢冇戴口罩啦，即刻破口大骂，闹到佢戴口罩。咁我觉得。是要提醒他的，但又不用鬧，即證明那個伯伯呢很緊張這件事，那是對的，那那些不戴口罩那些又是自己衰的，搞到又被人鬧，是不是？ 是的，我經常播那條宣傳聲帶的， 是的，經常都播的了。好了，大家今天早上記得戴著口罩出去了，你都快點回 來， 轉頭見，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線的 Kitty， 可以在哪裡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吹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吹自由，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晨光百科。 朝早六点四十三分嘅时候，晨光百科咁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喂，好似又湿咗啲。好潮湿啊，唔紧要，唔好湿滞就得啦。喂，呢件事又唔知会唔会搞到大家都湿滞？咁啊，见到有啲新闻咧，关于咩咧？咁啊，话到咧就系日本嘅个民间传说啊，咁啊话到叫做白面金毛九尾妖狐。咁咧就以前咧就因为佢嗰个怨气啊。化身咗成为一嚿咧叫杀生石，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挖到呢个石头咧，就绑上去净化佢嘅绳啊，同埋个石头咧，突然之间裂开咗一半，条绳都断埋。于是乎，网络上面咧就引起咗好多嘅热话，就话到九尾妖狐破解封印。好啦，咁我哋睿智嘅，梗系唔系净系信呢啲咁嘅传闻啦。不过咧，传说嘅嘢啊，当古仔可以听下噃。啊，话到事实上啊，日本有一个传说，的而且确咧就喺800多年前，曾经咧幻化成为美女，诱惑呢一个君王祸害百姓，最后咧就被捉到猎杀。咁啊，话到咧呢个妖狐啊吓，咁啊虽然咧就死咗，咁啊但系怨气咧就不散，寄身喺火山口附近嘅石头，咁啊不时咧就会喺当地嗰度啊，发出一啲毒气去毒害人类啊、牲畜啊咁样。于是乎咧喺200多年之后咧。即系我哋而家数翻去大概600年前啦，就有高僧用法杖击石，将呢个妖狐嘅怨气驱散。石头咧，亦都咧就系击出咗几块，被称之为杀生石。 啊，喺1957年咧，更加被列为系呢个古迹添噶。好啦，咁啊，但系事实系点咧？咁样。咁但系咧都几值得睇喎，妖狐或者九尾狐啦，最早出现当然咧就系喺呢一个中国嘅一啲嘅传统文化嘅经典入边啦。啊，虽然喺《山海经》嘅，咁啊叫清幽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就系九尾啦。话咗咧，佢咧就系属于岁兽而出现嘅，咁啊有子孙繁殖嘅意涵喺度嘅。好啦，咁啊根据翻嚟现代学者嘅推论啦噃，九尾狐咧应该就系当其时啊东方或者南方清幽呢个地方嘅部族嘅图腾嚟噶。人啊就认为咧就食者不蛊，亦就即系话咧啊食咗佢嘅肉咧就可以不受邪气侵害，因此咧啊原来佢具有咧就叫做辟邪除灾嘅意思噶。好啦。到咗咧就系南北朝嘅时期，九尾狐嘅形象啊渐渐发生咗变化咯。咁啊，曾经有一个叫千字文，周国恩汤嘅时候咧就已经将坦几咧就视作呢个九尾狐咯。诶，即系迷惑呢个纣王嘅坦几，哦，原来就被视作九尾狐。喺呢个千字文入边，九尾狐咧就系迷惑啊呢一个嘅君主啦。即系纣王啦，其实啊，早喺汉代就已经出现咗咧，就系一啲叫做妖化狐嘅倾向。咁但系点解呢？原来人咧就以为物以罕为贵，具有咧就系神圣吉祥嘅动物咧系好少噶。所谓凤舞麟角就系呢一个意思啦。咁而狐狸咧，狐狸咧因为随处可见，于是乎咧就会见怪不怪，因此啲人咧就会逐渐啊，就将呢啲叫做岁兽喺家族当中咧就系剔除咗出嚟啦。即系以前咧就劲啲嘅咁样，不过咧而家就好发觉，狐狸成日都见啦，这个名剔走佢。好啦，唔知边个剔走佢，唔知边个决定嘅，咁啊文化传说系咁啦。好啦，咁啊中国人咧亦都有古人啦吓，有一种嘅观念就系、是、物老为怪。认为动物老咗之后咧，就能够修炼成精，正直啊，就系基于呢一个原因。于是乎咧，狐狸就逐渐被妖化啦。所以咧，去到唐代嘅时候，开始盛行天狐狐神嘅崇拜。咁但系呢啲狐咧，唔系真正嘅神嚟噶，而系妖神，就好似咧就系未成佛之前嘅孙悟空啊，都一样嘅。即系妖啦，不过后嚟大家都知孙悟空啊，即系后屘就得道成仙咁样啦。所以咧，即系叫九尾狐啊，亦都去睇翻啦。其实以前喺《封神演义》入边咧就出现咗嘅，曾经咧就将佢定型啊，就视作为坦几。咁啊，亦都有话到啊，咁啊呢一个嘅坦几啦，咁啊当佢战败咗呢一个《封神演义》入边之后啦。姜子牙咧就领军士啊，将呢个坦几啊斩走。不过咧，坦几娇滴滴咁样嘅，咁啊最后咧都系有一呢个妖狐嘅化身。最后咧，咁啊辗转间咧，竟然间咧就去到呢一个嘅东洋嗰度咧，就去到沦落就为祸呢个东洋啦。所以啲古仔咧就可以继续咁样延伸落去，又咁样听下。咁啊，所以咧大家都唔使惊嘅，呢啲都系古仔嚟嘅啫。 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总可观赏得到日出里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你与你更孤独吗？ 早上六点五十一分啊，出边室外温系十七度，相对湿度95%。一首嘅歌曲嚟自 Ega 江海嘉嘅 Tomorrow 啊。呢个时间我哋当然咧，朝头早会有职场 KOL 啊，讲下啲乜嘢咧？今日朝头早咧系时候同大家讲下一啲有关于 IT 呢排嘅 topic 都系五 G。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职场 KOL 入边电话旁边咧，拨通咗机构系统分析师咁啊，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花。 早晨啊！咁啊，我哋呢几集咧都会集中咧讲下一啲五 G 啊，即系五 G 呢个科技咧好厉害，因为佢速度非常之快啦，而且咧佢嗰个运算啊，各样嘢覆盖嘅层面咧，亦都系好广泛。咁我哋未来嘅世界咧，咁啊当然唔系净系用五 G 啦，咁啊亦都听到有啲唔同国家地区佢哋又会话喂发展。6G 都已經開始拗緊頭，係咪嚟緊噶咯？咁樣咁我自己本人咧就未用 5G 嘅，所以都想同一啲未用 5G 嘅聽眾咧聽一聽啊，到底 5G 仲可以用喺邊幾方面呢？之前有提及過咧，就係譬如係一啲智能大廈啦，或者醫療系統啊咁樣，或者交通上邊，仲有冇其他其實唔同嘅範疇都可以用到呢啲 5G 嘅技術嘅咧？阿圖 有啊，譬如就係一啲穿戴式嘅裝置啦。 啊所谓穿戴式嘅装置即系咩咧？ 诶，最容易就系手表啦，系啊，或者系一啲可能同心脏有关嘅一啲感应嘅装置啊，或者同其他部分嘅，即系如果有黐到上去嘅话，咁都可以利用到。咁当然啦，如果举个例子，长者中都可以 set 到，都如果都系咁样嘅话，都其实都好方便。 咦？咁你一讲咧，我就明晒咯。即系例如而家我哋一啲譬如长者拎住一啲嘅 device 啲装置啦，咁我哋本身除咗已经可以知道佢个GPS 嘅 location 之外咧，如果系透过 5G 技术，我哋更加可以实时。例如知道长者佢穿戴咗一只手表，我哋知道佢个心跳啦，我哋知道即系离远已经知道咗佢个身体嘅状况啊，各样嘅嘢，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 当然啦，都想讲嘅就系要睇翻佢嘅接收能力啦，咁要接收得好啦，咁自然咧个速度就会快，反应就会短，就会短啦。 咁正常嚟讲，呢啲装置除咗可以用喺长者、小朋友同埋譬如宠物知道佢位置之外啦。咁佢個如果用 5G 照道理嚟講，應該都係係咪可以話佢實收得好咁樣嘅咧？ 咁都要睇翻呢個信號嘅問題嘅，因為其實 4G 嘅信號咧個範圍咧，其實咧比咧之前流行嘅 4G 或者 4.5G 咧為之短，咁所以變咗咧佢要加裝嘅一啲基站咧就要更加多啦，因為佢個射程嘅範圍比較短啊。 哦，所以佢個發射站咧就要裝多啲，咁先至可以提供到呢個咁高速嘅服務嘅。 冇錯啦。 哦，咁啊，除咗系一啲譬如穿戴式嘅装置，我哋亦都可以用到五 G 嘅技术之外啦，仲有边啲情况我哋可以用到五 G 嘅技术咧？ 讲埋穿戴式嘅话咧，仲有就系、是一定会讲嘅就可能一啲 VR 嘅装置啦，譬如我哋之前讲紧元宇宙呢一样嘢啦，咁所以如果套用到去 VR 嘅话咧，咁对呢个元宇即系。 到我哋去利用呢个装置咧，去上去一啲所谓嘅元宇宙咧，其实都会方便啲。 哦，即系可以随时随地进入呢个元宇宙虚拟嘅世界啦。 系啦，不过当然你要用嘅时候就要小心啲啦。 如果企喺条街用嘅真系危险啊，个真身危险啊，我指，因为你个人你个思绪去咗呢个元宇宙啦，真身留咗喺度，会越嚟越似啲电影剧情喎。如果咁样， 系啊，其实所有数码嘅嘢咧，速度越快咧，就自然就会越好噶啦。 咁啊，明白啦吓。咁啊嗱，穿戴装置就讲住咁上下先。仲有冇其他都系用到5G 功能嘅情况呢？ 有啊，譬如系商业嘅社会啦，咁包括嘅就系有举个例子啦，建筑地盘啦，譬如你想做监察，你未必想发下落场，咁可能咧你都会想装一啲webcam 啊呢啲嘅装置咧嚟到去实时监察，咁可能以前嘅年代咧，咁个画质或者嗰個反應可能冇咁好，咁如果去到 5G 啊，依家呢個年代咧，咁相對嘅畫質有所提升啦，睇得清楚之餘咧，亦都可以實時嘅速度咧，亦都會好快啊。 哦，即係監察方面可以做得好啲，會唔會用 5G 其實可以起埋樓嘅咧？ 咁當然啦，如果你講緊如果再新一啲嘅科技，可能未去到而家嘅，咁可能之前咪有都有講到一啲。新聞上面又講咗啲咧，關於 3D 嚟到去打印嘅技術咧，嚟到去做建築啊， 係啊，3D printer 嗰啲係啦， 係啦，冇錯啦，就好似你當好似外科手術咁樣咯。如果你係可以透過一啲咁嘅裝置嚟到去控制嘅話，其實我覺得將來都可以用呢一種方式嚟到去起樓 我哋咧睇一啲叫鋼鐵奇俠啊呢啲電影嘅時候咧，成日都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你見到佢哋好似有啲虛擬人啊。所謂虛擬人，即係譬如我個人喺呢一度嘅。但是可以透過啲全息影像就同阿圖開會，咁有啲機器射出嚟嘅時候咧，我個人嗰個好似分身嗰個咧，我就可以一聲咧影像嚟咧，當然係就會去咗阿圖嘅公司嗰度，咁啊好似面對面同阿圖傾偈咁樣。咁調翻轉阿圖亦都可以用呢啲全息影像嘅技術咧，就一聲咁啊嚟到我哋香港電台呢度啦，咁啊直接好似有個虛擬嘅阿圖同我哋一齊做節目。其實呢啲係咪有咗 5G 之後，你估會唔會多咗機會可以實現到好似真係電影世界呢啲咁樣嘅科技咧？ 咁所以就會好似如果喺你嗰個位置度有個人影突咗出嚟，即係有個全息影像出咗嚟嘅話，其實我哋呢邊就戴緊一個。头戴式嘅装置嚟到去睇咯， 而家就 因为始终未做到，因为始终你要睇下，我要睇到360度嘅嘢，咁除非你围住周围都系有啲显示器嚟到去睇嘅啫，否则的话咧，可能你都系要佩戴 VR 嚟到去做呢一样嘢啦。 如果唔系就用翻，譬如有个虚拟人物嗰、那个初音未来啊，咁佢都可以用全息投影嘅技术咧，就成个台咧其实都系嗰啲投射器嚟噶。咁观众咧就唔需要再用呢、這个VRAR 嘅眼镜咧，就去到望住个台。咁啊，净系靠台上面嗰啲全息投影装置咧，就射个虚拟嘅歌手出嚟，就类似呢啲技术先至可以做到咧，就唔需要戴嗰个头盔同眼罩。 系啦，冇错。 咁啊，呢啲咧都相信啊，假以时日咧，可以有机会睇得到啊吓。嗱，咁啊喺商业方面咧都好多嗱，商业亦都会衍生出咧就好多娱乐。其实喺娱乐事业上边，会唔会都有机会用到呢啲5G 嘅咧？ 有啊，就最简单嘅例子就系、是之前奥运啦，因为奥运有讲过话会利用 8K 嚟到去播放啦。 系。 咁如果你有5G 嘅话咧，咁你睇到个质素咧就可以相对 高 高啦， 哦， 系 啊，系咁啊，都要有个劲嘅电视先得嘅，我啊冇啦吓，因为有啲人系有嘅， 系咁，但系你随住呢样嘢嘅价格就会越嚟越低啦。当你即系个普及嘅事， 咁啊娱乐方面咧，例如我哋而家成日都话有一啲人去到专门咧专业打游戏，其实游戏方面除咗个运算速度快之外，仲可以点样将呢个5G 嘅技术运用喺娱乐啊游戏方面嘅咧？ 咁如果讲到游戏嘅话咧，除咗你想享受高质素之外咧，最主要就系嗰个时间嘅反应啦，个时延啦，咁时延越短咧，咁咧个用家咧享受出嚟咧就会越好啦，因为咁样，因为好多即时嘅游戏咧都系要讲究呢个时延啊，时间嘅延迟嘅速度， 即系实时反应嗰个啦， 冇错啦，咁所以嗰个反应时间越短咧，咁个用家咧就会越享受啦。 哦，咁啊呢啲全息影像啊，或者系虚拟各样嘢咧，都好快脆。相信喺我哋嘅现实生活入边咧，都已经见到噶啦。我哋见到好多市面上嘅提供月费服务，即系手提电话月费服务嘅电信商咧，都不断咧就系提出不同类型嘅5G 嘅月费啦。即系证明呢一样嘢，慢慢就会开始越嚟越普及噶啦。咁啊，睇下佢几时真真正正普及到咧，我哋。啊、做节目的时候你可以射个全息投射影像过来直播室跟我们一起见下面了，到时阿图 是啦 是啊，到时再见啦，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消防署推出电邮及手机通讯程式服务，比核酸、深喉唾液或者快速抗原检测呈阳性人士登记资料，以安排送往社区隔离设施，并且会因应家居情况等安排先后次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整体社区隔离设施入住率为四成，解释设施不能够同时住满，亦需时清洁。他又说，就青衣的社区隔离设施情况，会加强清洁等。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大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后期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你知 你知吗？高血压一般好少出现症状，往往要到出现并发症先至被发现，所以最好有定期量度血压的习惯。 我知啊，所以我已经一早学咗点样帮自己量度血压，你想唔想学啊？ 好啊，我只要准确量度血压，首先要选用经临床验证的血压计。使用之前应该仔细阅读说明书和按照指示操作，还要定期保养维修和进行校对，以提高血压计的准确度。 对，而在量度血压前30分钟不要运动、吸烟、进食或者饮用含咖啡因的饮品。量度的时候要注意姿势，应该靠着椅背舒服自然地坐低，千万不要睡在这里量度。 跟住就要卷起衫袖，露出手臂，选用合适尺寸的血压计袖带，同埋确保手臂承托同心脏在同一水平。 正确，而在量度的过程中要保持放松、平静同安静。量血压一次是不够的，第一次量完之后休息1至2分钟，再量度第二次，而两次的结果都要记低。 收到。有需要我仲会浏览地区康健中心的网站www.dhc.gov.hk， 睇下佢哋关于管理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资讯。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九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疫情自若，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们爱的香港。 打咗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啊，早上嘅七点十分，咁啊，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已经同听众一齐倾咗偈，倾咗成个钟嘅白权喺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亦都有 Toby， 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交通情况系点咧？ 好啦，先讲下啲封路嘅地方啊。咁咧，香港仔嘅南宁街因为有呢个强制检测嘅行动嘅，南宁街近住香港仔广场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咧，就系香港仔嘅南宁街近住香港仔广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喺秀茂坪道咧就有道路工程啦，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都系封闭噶。咁至于较早前弥敦道嘅路面维修就已经做完咗，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宝灵街嘅慢线咧已经解封。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隧道啦同埋路面交通都系正常噶。咁今日交通咧大致系咁，不过提一句，即系有地方落紧雨啊，天雨路滑咧就小心驾驶。 系咁，我自己翻工嘅时候啦，都会经过隧道嘅。我自己會經過獅子山隧道，最近都遇到一個情況咧，都經常會見得到嘅咯。就係咩呢？就係、是、因為佢收費亭嘅人手不足啊。 啊，係啦，之後咧就有少少嘅龍尾喺度出現咗。 冇錯啦，那個龍尾咧係即係唔雖然都係塞車啦，但係真係唔係因為任何事情，係就係因為佢收費亭冇開足咁多個。 係啊， 咁有啲叫做收費亭咧，佢就已經落咗閘啦。咁可能係眼見咧，咁我唔知而家情況係點樣啦。我個人喺廣播度啦。咁但係有陣時候可能真係見到佢開兩條。咁對於即係供不應求冇辦法啦。咁大家就真係要俾少少耐性，冇乜特別事嘅，係個收費亭嘅人手不足啫。咁即係一睇都知道係因為疫情影響啦。 係啊，即係當初我哋有時候見到突然間有個龍尾出現啦，喺思瑞嗰度，我哋都諗緊係咪有啲咩意外啊，或者係壞車嗰啲咁樣啦。咁點知咧，原來隧道公司就話冇事，純粹真係唔夠人收錢啫。即係呢個世界咩都有機會發生。 係啊， 係啊，突然間 年紀咁輕都咁睿智，突然之間講啲嘢。 我都係聽下啲。啲講嘅呢啲，佢好多呢啲分享俾我嘅，咁所以你個人 發牢騷嗰陣時候，哎呀呢、這個世界咩事都有機會發生啊！ 唔係咁俾啲人生嘅哲理都好嘅，係咪？聽下啲前輩講嘢， 係嘅係嘅，咁所以咧，大家行過呢個隧道嘅時候咧，就俾啲耐性啦啊！咁可能要等一等，或者咧，即係如果你作為司機嘅時候啦，咁各位駕駛者咧，不妨可以用多啲電子付款，咁有啲就唔需要額外俾月費嘅電子付款方式嘅，咁你咪停低架車嘟一嘟咁樣咯， 係 啊，咁你少咗佢找錢嘅步驟。其实我相信咧，即系都快咗，即系每人快五六秒。 系啊， 其实件事都你计下计下，喂，条龙都会即系短啲啊。 系，少数怕长计咯。 梗系啦，梗系啦。 系啊，咁不过呢个就都要大家要去适应嘅，我觉得咁样，咁咪要大家即系之后睇下会唔会转用多啲呢啲电子嘅支付系统啊，咁样咯。 明嘅，明嘅。 系啊， 慢慢嚟啦，慢慢嚟啦， 慢慢嚟吓。 条队就唔好咁慢啊。 系啦，如果唔系，不过都唔系好长嘅，而家疫情底下，始终唔系排到好长啦，咁样。咁另外嗱，小白今日咧就讲下呢一个新嘅，即系你知迟啲咧 三個月後就會開放呢一個東鐵線嘅過海段噶啦。咁呢個通車嘅時候咧，就會可以過海，就唔使轉車啦，搭東鐵線。咁但係咧喺三個月即係而家未開通之前咧，港鐵就已經整好咗嗰啲車站小冊子啊。即係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有啲小冊子咧，每個站都可以攞噶嘛。 哦，系咩？ 系啊，有啲鐵路迷咧，專程係收藏呢一啲嘅小冊子咧。 即係喺港鐵站入邊就有得免費索取咁。 係啦，譬如你大埔墟嘅，咁你走去個車務站係可以攞一本大埔墟站嘅小冊子。 哦，係咩？係啊，例如九龍塘站有九龍塘站小冊子。 有嘅，係啦。 石硤尾有石硤尾站小冊子。 係啦，最特別嘅咧就係你南港島線咧，如果係海怡半島啊、利東嗰啲咧，你係可以喺一個站度咧攞曬成條線嘅嗰啲小冊子嘅。 點解咧？嗬？ 唔知啊，嗰條線係咁樣噶。咁但係好多有啲鐵路迷就專程 問一問港鐵啲 係啊 係啊 問一問啦係啊 點解會咁 係啊咁但係咧就真係有人會收藏嘅咁而家咧就到呢個新嘅車站咧都有呢本小冊子啦咁所以咧都吸引啲鐵路迷去收藏呢樣嘢嘅咁咧其實佢啱啱而家即係印咗500套先咁咧就係送俾啲鐵路迷啦咁樣咁其實已經額滿咗啊因為呢500套咧佢首先就係暫時會係郵寄俾啲成功登記咗嘅人士啦咁、然後個登記嗰個名額咧哇好短時間已經係啲人攞曬啦， 梗係啦， 係啦。咁不過嗱，攞咗本小冊子啦，睇下究竟呢個會展站有咩特別嘅時候咧，有一個其中比較特別嘅地方，佢就透露啊，喺個車站裡面咧，會係展出其中一個炸彈嘅彈殼喎。 會、炸彈專家喎、 啊，係啊，你揾下劉華過嚟都可能即係查唔到啊。咁咧呢個咧當時候因為咧就係即係會展起嗰個站嘅時候，咪揾到啲炸彈又要疏散好多人咁樣嘅。咁嗰個彈殼咧原來保留咗，咁到時候咧就會擺喺個站裡面做展覽。 有冇睇到幾大個有 喎？睇到佢成個炸彈擺喺度㗎，係 啊， 係啊，都應該幾震撼你眼球嘅，應該 會啊， 係啊，其實我覺得咁樣擺啲嘢喺度，俾你感受到嗰個歷史啦，同埋可以了解到個站本身之前係有啲咩喺度咁樣咧，都幾得意嘅喎。 宋王台站都多嘢睇啊， 啊係啊，睇啲古碗啊，係 啊， 不過宋王台咧仲有個井係未開㗎嘛，即係個古井係喺。睇個頭頂嘅睇嘅你要， 我哋喺個井底而家變咗，個個變曬蛙真係陰功。 係啊，咁好過 兩個一齊嚟個， 好過溫水煮蛙嘅可能。咁不過都係啦，都未睇到，咁啊要等下啦。咁呢個就炸彈咧都可以遲啲睇到啦。咁樣咁啊，大家入去感受一下呢個炸彈嘅威力。咁樣咯，係啦，咁啊，不過啦，唔好講廢話啦。咁啊，講翻轉頭咧，嗱呢一個嘅炸彈之外咧，亦都有講裏邊就同樣啦，有廁所啦個站裏面。咁另外咧會有啲商鋪嘅，咁不過商鋪咧就全部會喺個閘外咁樣咯。係，咁啊暫時咧就係呢一個嘅車站大概嘅設計圖。 呢、這個就係會展站。 係啦，會展站就係咁啦，有車有呢啲嘅廁所啦，有呢啲鋪頭啦，同埋有炸彈。 有個假唔係假，有一個唔會再爆嘅炸彈。 係啦，你見到個炸彈 歷史見證。 系啦，有啲窿喺度嘅，其實即係有啲圓圈咪開，佢要開個炸彈。當時係咪攞啲唔知咩機咧切割個炸彈？ 係、 然後就攞翻啲彈出嚟。 我有睇炸彈專家，係 你有睇啊，係咯。咁你到時就會見到個彈殼咧，有啲圓形咁樣喺度啦。 嚇哦， 咁樣咯，係啊，都值得期待啊。 係啊， 係 啊。咁啊，幾時開個站？ 嗱，就係三個月後通車咯。咁就會 六月。 系啦，差唔多噶啦，咁到时候咧就大家可以睇到呢个炸弹啦。 系，咁啊，到时期待住拎埋部相机去嗰度影下相啦吓。 系啦，就系咁啦。 好，唔该晒，多谢，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要麻烦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系，早晨啊，出边17度嘅气温，咁啊，而家你系咪身处嘅地方又差唔多咧？ 我喺你门口啫。 哦，咁啊好啦， 所以我呢度睇咧就系18.5度，争少少啦。我哋先讲咗先啊，嗱，即系一路揸车翻嚟咧，今日有。嗰啲飘雪咁样嘅雨粉啊， 系啊， 所以呢啲咁样嘅情况底下，大家揸车特别系入个靓湾嘅时候，真系要小心啲啊。 系啊， 咁千祈唔好谂住爽爽地啊，抌多脚油啊， 真系唔得啊！地面嗰啲积水咧，唔觉唔觉啊，积咗喺度啦，又容易跣胎啊，同埋咧有啲吊轨位啊，就系呢啲咁嘅叫做好似雪花咁样嘅雨粉咧，都唔知拨唔拨嗰个水拨好呢啲位 置。哦如果你撥咧有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嘅，嗱、如果你落雨嘅時候撥乜嘅撥開啲水咧，如果呢啲咁樣輕輕地雨粉你一撥咧，你一撥完之後嗰、那個嘅雨玻璃窗咧，必定有一條黑色嘅框喺度嘅， 係啊，好難爭嘅都 嘛， 係啊， 係啊，所以咧。最頭係就係、是，咁樣啊，諗住唔洗車都唔得啦。係 啊，跟住所以咪你又想撥啦，因為佢始終有啲嘢喺度阻住你視線，跟住你要啡水咯， 啊， 啡水 咁樣。你一撥咧就要撥兩下，跟住你就個人就好興啦。正所謂興致勃勃啊嘛，係啊， 勃勃勃勃， 即係勃勃啦。交通就咁樣啊，天氣就一樣啦，有雨落啦。而家温度係17-18度咁上下啦，即係暫時都還 OK 嘅。 係 嗱，不過咧今日真係有啲夏天 feel 啊。 春天，有啲春天飘啊，湿湿立立咁样啊。其实琴晚都开始已经系咁样啊。上个礼拜大家如果记得都有啲咁上下嘅现象咧，咁到底而家系究竟系咩天时我都唔知啦。咁咧就见到山头上面咧都系有啲仲有啲雾喺度嘅，有啲雾都遮遮地咁样，睇下阵间太阳出晒嚟嘅时候，可唔可以吹散到佢咧？ 系啊，早两日咧叫雾锁香江嘅时候，钟哥有冇走去欣赏下？ 哦，我直头唔知添啊，点解咧？我望出去咧，我以为去咗仙境啦，因为系遮晒嘅，即系晨早时分遮晒，成个玻璃窗我都唔系住得高嘅咧。咁跟住咧晏少少嘅时候咧，我系见翻少少大厦嘅，即系对面大厦见翻嘅。 嗯。 但突然之间咧，0.01秒，跟住一阵风吹埋嚟，系唔系吹散啲雾啊？系吹多咗啲雾过嚟，又变翻白色。 哎哟，真系，估唔到啊！好啦，咁啊，今日唔使咁担心啊，今日拨开云雾见青天啊！ 好啊， 又望翻晒靓嘅天气啦，唔该晒钟哥。 好， 今日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初时有一两阵雨嘅，咁啊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咁啊下午渐转天晴干燥，最高嘅气温系22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展望下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都系较大噶。咁啊本周后期咯，咁啊朝早嘅时间咧都会有啲薄雾喺度嘅，咁啊系咪雾锁香江嗰啲前咧咁样咧又未必嘅薄雾嚟嘅啫。而家1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5%嘅，咁啊望埋呢个空气方面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今日嘅天气咧，其实都算系咁噶啦。咁啊，喺朝头早嘅时候咧，有少少雨嘅啫。咁大家揾啱一啲适合自己嘅服饰啊。咁如果要出门口嘅话，要准备出去噶啦吓。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们讲开粤剧的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上个礼拜呢非常之精彩，你就同我哋讲咗呢个凤国恩仇未了情到底个古仔系点啦。虽然我淨系听过嗰个一叶轻舟去人家万重山啦，咁但系呢我唔系听阿精伟你讲啦，我都唔知道原来个古仔系即系有个即系身份对调啊咁样，即系咁有趣嘅。咁里边呢其中两位主角呢就有呢个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咁呢两位嘅粤剧前辈呢都系即系非常之德高望重㗎嘛。咁不如今日呢阿精伟你就同我哋介绍下呢两位前辈啦。 好啊，嗱呢两位前辈呢喺即系我哋粤剧界入面咧，都系好享负盛名啦。咁啊，同埋佢哋嘅人物关系图啊，衍生出嚟咧，就有好多人咧，原来大家而家都会认识啊，或者系即系都系一啲好经典嘅人物咁样啦。咁啊，首先咧嗱，我哋要讲呢两位人物之前咧，我都想介绍多一位人物俾大家认识，就系呢、這个。叫做何少寶啊，咁何少寶其實係咩人呢？佢就係、是當時咧稱之為超級班主啊，就係、是、呢個大龍鳳劇團嘅班主啦。係啊，咁啊，佢咧除咗有大龍鳳之外咧，佢仲有另外兩個班牌慶新星同埋慶紅佳喺手嘅。而點解我想提呢個人咧？都想俾大家有多啲嘅知識背景認識一下何少寶咧。當時咧就成立咗呢個大龍鳳影業公司。咁啊，就將好多嘅粵劇戲寶咧，都拍成電影啊！咁所以點解即係叫做早期啲嘅粵語殘片啦嚇，咁都係戲曲嚟嘅。咁呢個就對於我哋粵劇劇界嚟到講，我自己個人都覺得係一個好豐功偉績嚟嘅，即係。而家我哋都可以睇到啲即係進化啦，可能係 VCD 啊、DVD 啊咁樣一路流傳落嚟啊，即係就係將以前啲前輩平時只係舞台做緊嘅嘢，但係拍咗電影之後咧，就可以俾我哋有多一番嘅學習咯。咁、所以咧，佢手下入面亦都有好匯集咗好幾個編劇喺手啦。咁所以即係我哋上次講嘅鳳國恩仇未了情就係徐子郎噶啦。咁所以呢啲都係佢匯咗一班人喺當中。咁好啦，講完呢個超級班主之後咧，我哋又講下即係上次講話男主角啦，阿麥炳榮係咪？ 係啊係啊。 即係麥炳榮咧就即係上次都提過啦，大家咧就稱佢為牛永啦，因為咧即係可能個人啊，我唔知啊前輩到底係咪真係比較牛精呢、這個。 我因为佢过身嘅时候咧就84年，我都未出世。所以佢过身嘅时候我就未出世啦。不过听闻咧就似系即系都比较牛精啲火爆啲，或者叫做起码如果我作为晚辈，我喺佢一啲经典剧目入边去睇咧，佢嘅角色上面都偏向系火爆少少嘅。 系 咁而呢个麦炳灵咧，佢另外咧就有个身份咧，就系于占元个女婿吓。咁佢于占元系边个？Kitty， 你有冇听过？ 冇啊。 系啊，這個、呢个于占元咧就系、是、袁家班啊，即系七小福啊，我哋好熟悉嘅香港大人物啦，阿、成龙大哥、洪金宝大哥、袁华啦、袁秋姐啦，冇错啦，等等咧都系佢师傅嚟。即系于占元系即系七小福嘅师傅啦，咁所以咧阿莫炳荣咧就系佢女婿嚟嘅，咁另外即系 咁佢个女就系于素秋咯， 冇错啦，系啦，咁所以就系于素秋就系、是、另外一个大人物啦，就系阿、莫炳荣 嘅太太， 即第三段婚姻嘅太太嚟嘅，系啦。咁于素秋咧就系48年开始重影啦，1948年嘅时候，咁啊即系主要就系、是、即系除咗系喺戏曲界之外啦，因为于占元本身就是京剧的名武生来的。啊、所以呢当于素秋就当然是、成龙大哥他们的大师姐啦、啊。所以呢他就、即比较多呢都是一些武侠片、啊。即最早期的武侠女星、啊、我们即现在大家都仲。都仲會認識嘅就係可能阿雪梨姐姐啦，係咪？即係咁，但係再早啲咧就係即係可能係阿於素秋佢哋呢一脱啦。咁阿於素秋咧就喺2017年嘅時候咧都過身啦嚇。咁啊，即係呢個都係一啲少少文化背景啦，係啦。 咁不如講下鳳凰女啦，因為我認識嘅時候咧就係、是、我婆婆以前仲喺度嘅時候，佢都好中意睇粵劇嘅，即係有時嗰啲咩咩蛋乜乜蛋咧，咁我好細個嘅時候佢都會帶埋我去，即係去嗰度食下嘢啊。跟住睇下劇啊咁樣，咁我從即係大人口中得知咧，咁啊我阿婆都幾中意就係睇呢一個鳳凰女嘅喎。 其實鳳凰女咧，佢我睇翻相啦，即係前輩嚇當年後生嘅時候，我睇佢相咧，其實我覺得佢對眼好靚，即係佢對眼係我覺得好鳳咯，好鳳眼個女。我覺得是啊， 係 咁，所以有些人咧就會覺得佢嘅扮相係都幾嬌俏啦，咁同埋佢可能演繹上面就係、是有啲刁蠻任性啦，佢又演繹到嗰個層次啦，咁所以係仲要聽聞啊，佢係都幾全才嘅，即係文搶武搶都可以咁。咁所以係都即係成名得比較早咁樣咯。 咁佢嘅代表作品係咪即係除咗上次我哋講嘅《鳳閣恩仇未了情》咧？咁我話仲有邊幾出係佢嘅代表作嚟㗎？ 我諗喺佢自己個人生涯入面嚟到講咧，《花木蘭》呢一套我哋都有轉移過嚟做粵劇嘅，咁、就。即系嗱，譬如好似《鳳閣恩仇未了情》啊，《百变荣归迎彩凤》呢一啲咁样，当然都系佢嘅戏宝啦。咁、但系咧，通常都系要 pair up 啦，即系我哋称之为男生女旦咁样吓。咁嚟到去作为一个作品嘅根据啦。咁但系《花木兰》咧，你听个名字你都知道，其实系女角嚟到去单牌啊，即系我哋叫做挂牌啊吓。咁所以对于凤凰女嚟讲，都系佢即系个人生涯上面一个突破啦。我谂系，因为以前嘅年代系真系男生比较挂牌居多嘅。咁另外咧有一个都值得提一下嘅，就系而家咧，而家我哋香港人比较熟悉啲就系阿恒儿啦、阿定欣佢哋，即系几位嘅 artist 啦，佢哋会有个咩胡说八道会噶嘛？ 系啊，系啊。 咁啊 ，Dudu 姐啊 ，Lisa 姐，佢哋又有个自白会咁样噶嘛？好多时候咧，啲即系演艺界咧，有一啲人如果啱倾啊，咁都会聚埋咗一齐。当年凤凰女都有嘅，凤凰女咧，佢哋嗰个即系 association 咯，我叫称之为佢哋嗰个会啦，佢哋叫做八卯丹啊。 哦，即系有八个 friend 咁样咯， 系啦，就系八个粤剧女演员咧一齐嚟到结义金兰嘅，当中咧就包括咗有大碧姐邓碧云啦，咁大碧姐就系、是、 大家最熟悉就應該叫佢媽打啦，係咪？ 媽打係啊， 係啦，媽打。但係佢其實咧，佢就係粵劇界人嚟嘅，佢係粵劇界我哋稱佢係萬能蛋後，係啦。咁啊，鄧允啊，咁啊，即係佢就係藍牡丹，佢哋仲要有顏色嘅。咁啊，另外咧，銀牡丹咧就係羅燕卿啦，紫牡丹咧就余麗珍。白牡丹咧就近年啲啦，大家都可能認識多啲咧就吳君麗啦，咁啊成日同阿修哥，佢又同阿修哥係 CP 啦。咁另外黑牡丹咧就係於素秋啦，頭先都大家提過啦嚇，咁就係麥炳榮嘅太太啦。咁另外咧綠牡丹咧就係藍紅，藍紅就係阿楚元叔嘅太太啦。咁啊黃牡丹咧就係林鳳嚇，咁所以咧 total 咧連埋即係紅牡丹、鳳凰女咧夾埋就係白牡丹啦。 今朝早咧唔該曬精偉同我哋介紹咗咁多，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再傾過。 今日是3月7号星期一，农历2月初五，适宜开光、祈福、订盟、纳彩、嫁娶、拆卸、安藏、入宅、安香、收坟、安葬、谢土、解除、栽种、裁衣、迁徙、收造、动土、立碑。 系好信添， 唔使咁大疑心嘅。今日忌父任 咁少， 你想多啲咩？今日都系植物力量日， 我会多啲尝试植物蔬菜带俾我哋嘅温饱同埋温暖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上水屠房今日可以恢复服务，活猪供应预计星期二回复正常水平。今日本地同内地活猪可以按惯常时间入场，拍卖等活动亦都可以如常进行。屠宰服务大约星期二凌晨恢复，市场活猪供应亦都将会随之回复正常水平。发言人话：上水屠房而家已经完成全面彻底清洁消毒，并集合包括内地支援人员在内嘅团队。而业界经检视人手安排等因素之后，话可以配合上水屠房重开嘅时间表，因此供应链具备恢复运作嘅条件。俄罗斯多处有反战示威，当地有人权组织估计，星期日全国各地增至至少2500人被捕，遍及49个城市。该组织话，自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境内累积超过1万人被当局扣押。组织列出被扣押人士同地点的名单，但话实际人数可能更多。传媒引述内政部消息话，单在首都莫斯科已经有大约1700人被扣押。正在狱中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早前呼吁民众每日上街，以示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又形容俄罗斯不应该是一个胆怯的懦夫国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基于针对俄罗斯的资讯战，国家有迫切需要对散播涉及俄军虚假资讯的行为作出刑事处罚。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高速公路出现抗议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的游行车队，部分路段受游行影响，但交通未至于瘫痪。这个名为人民车队的抗议活动源自加州，陆续吸引全美各地的民众参加。活动灵感来自上个月瘫痪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汽车示威活动。当局说执法部门可以根据游行规模有没有导致紧急救援工作受阻而采取行动。报道说，由于在过去几个星期美国主要城市都放宽了口罩规定和其他抗疫限制措施，令游行车队规模被削弱。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后期早晚有薄雾。

都冇乜感觉啦，开始。 哦、 无论系港股跌几多，同埋确诊嘅数字都唔算太敏感，最紧要平常心面对。 系啊，上上落落 啱嘅， 系啊，睇快啲。 平常心嚟嘅，系系系。 系咪好化？突然间进入化境啊！礼拜一已经， 啊，系一件好事嚟嘅。 喂，睇到呢个标题啊，咪中国，唔知道大家有冇共鸣？嗱，有个标题系咁样讲、港男在家工作三个月，急增十磅啊！营养师冒号、三餐外卖咧，每三天可以增加一磅嘅脂肪咁样。 哇！喂，呢、這个好取巧喎、啊。首先呢佢只係讲啲香港男士啦。咁女士呢女士都好多在家工作㗎第一啦。 係咯。 嗱另外呢佢话在家工作食外卖。喂就算即係返 office, 返工嘅时候好多人都係三餐外卖㗎喎。 嗯。 係咯。 咁点解又唔会肥十磅 呢咁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唔系出喺嗰个食物本身。 係个人。 而系个心态本身。係啦嗱我等我尝试回应中哥点解系个标题系男人唔系女人呢因为我寻日呢都喺屋企研究过呢个问题。其实我食咩你食咩啊 係 咪先。咁顶笼系个份量有啲唔同啫。係啦即系首先可能份量啦譬如我自己嘅心态呢就系虽然我仲食得落。但系我都会唔食到咁饱嘅，即系明明譬如我打边炉咁样，仲有三粒云吞咁样，咁我会选择不如摆翻去雪柜啦。咁、但系咧，可能男士们就会比较豪迈少少，觉得诶摆咩摆食埋佢啦咁样。咁就系因为每一次咧食埋佢啦咁样。 咩？你另一半唔靓仔嘅咩？即系你见到佢就饱啊？ 唔系，咁又系咁，我直头嗰个边炉都唔行出嚟啦。佢都靓仔，我都食咗好多嘅。 化嘅唔止系我，大家都进入一个化境啊。 同埋外貌呢啲嘢唔重要噶啦，去到呢个阶段， 化咗又化， 系啦，又化咗啦， 进入化境。 系啦，嗱，第二个问题咧，我觉得系头先中国话，咁你翻工啊，你都系嗌外卖噶啦，好多时候你都唔得闲或者 O T， 你都嗌外卖，但系屋企咧，可能你个感觉放松少少啊！始终咧喺公司你会即系讲头讲命啦，又或者即系 lunch 嘅时候，其实你买翻公司食又好，或者你有限时限刻噶嘛。咁喺 work from home 嘅时候咧，未必嗰个即系时间咧勒得咁紧啊！你会放松咗，你放松咗嘅时候咧，自然就觉得啊，不如食埋呢个啦，叫多个小食啦咁样，或者食多个甜品啦咁样。咁、那个人个心态放松咗咧，自然咧就食得多咗、 嗯。 所以我觉得呢个标题咧完全成立，亦都唔止。以呢个男人、我相信。 哇、啊，咁啊，欧啊，仲有个内容，仲有啲乜嘢显示出來？ 同埋我 feel 到啊，欧应该都呢个男人唔系你啊嘛，系嘛？ 系我朋友啫、 哦， 我朋友话系啊，听朋友讲， 点啊点啊 讲。嗱，话说系咁样嘅，咁啊有营养师都接受报章嘅访问啊，话、喂，近排咧，大家都以为在家抗疫啦，咁你通常视像见都系见啲。醫師啊，即係中醫師啊，或者西醫師啊，咁、你睇翻喂病情啊，成咁樣。但原來咧呢段時間咧，營養師咧都見好多咧呢啲Zoom 嘅 case 啊。咁、可能你會話喂，咁即係依家唔係即係疫情先係最重要、最急切，你要 Zoom 咁樣去睇醫生咩，或者睇睇其他即係比較重要啲嘅病咩？咁原來唔係、營養師話呢排生意好咗，點解咧？因為疫情嚴重咧。有位男士咧喺屋企工作三个月，嗱、呢个系 case study 嚟噶、有位男士咧喺屋企工作三个月之后咧，体重咧升咗十几磅啊，咁啊要向营养师咧就去求治咁样啦，系、啦，咁啊细问之下咧就发现佢每日嘅习惯咧，原先啊就去健身室咧运动两个钟嘅，但系咧健身室就关门啦，咁只能够咧喺屋企嗰度做半个钟头嘅负重运动代替。喂，其实佢已经好好啊，好多人喺屋企咧。其实一滴运动都唔做， 系 一滴运动都唔做，系啊。咁咧，午餐同埋晚餐咧都叫外卖，呢啲嘅生活同埋饮食习惯嘅改变咧，就令到啊佢嘅体重就急速上升嘅主因咯。我估之前可能佢真系生活得颇为健康嘅，即系以往又举下铁啊，又成又跑下步咁样咁啊。你知啦，即系做健身嗰排，你付出咗咧，点先会有收获咧？就系、你唔会食啲咁油腻嘅嘢嘅，咁正所謂依家又食油膩嘢，又唔做運動，即係一不做二不休咁樣咧，就令到自己嘅體重啊急速上升咯。咁啊，營養師都有啲建議嘅，就係咧佢話居家抗疫咧，譬如大家買咗啲火腿啊、腸仔啊、午餐肉咧，其實都要揀啲低鈉同埋低脂嘅咯，即係唔好係咁掃曬翻屋企。咁佢有 舉一啲例子或者舉一啲牌子出嚟嘅，咁啊呢度就唔方便去講啦。不過又係咪真咧？即係如果大家留喺屋企 work from home，即係叫外賣叫多咗，你係行唔到口嘅咩？定還是係覺得下一餐，唉，可能下一餐外賣都唔係咁容易食得到啊，唔係咁準時送到嚟，不如依家爬多兩啖飯啦。兩位拍檔點睇咧？ 唔係歐正話講咧，佢話你買嘢嘅時候喺超市咁啊，揀啲低 鹽啊、 低鹽嗰啲咁樣咧、 啊。 其實唔係我哋揀噶嘛，你到超市剩翻嗰啲就係嗰啲噶啦。而家 係喎，係喎。 我早兩日去入貨，我都揀冇得揀啊。有嗰啲我就係食嗰啲咯。 咁落少啲咯，唯有。 咪係咯， 唔係我同意頭先阿歐講嗰個心態咧，都即係都係心態嘅問題。即係你去做運動嗰一期咧，你食嘢咧反而係會再小心啲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循環嚟嘅。當你自己覺得付出咗，你需要keep 住呢一個成果嘅時候咧，你喺另外啲方面咧，你會再花功夫，而比較少就係話啊，我食完呢餐肥咗，等我做多啲運動先。反而呢個動力咧係少啲嘅，係啦。咁所以我覺得都係由運動嗰度開始着手。 阿 Kitty 成日話我即係都唔即係唔 運動， 唔運動，但係都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咁 其實因為咧，即係我日日都舉嘢。但我啲生活嘅重担， 好觉得系咩啊？ 咩啊？佢咪举住嗰啲生活嘅 重 担 咯，唔系家庭嘅重担，嘢都举住噶啦。 你有举咩啊？ 我有家庭嘅负担啊，家庭嘅开支啊，我要肩负住家庭嘅开支，所以日日都举住嘢。 但系呢度我最瘦、啊，咁唔通我重担系最重嘅？ 嗱，有一段时间咧，我哋就算开麦咧，我唔知道会唔会大家都想。即係知道收音機旁邊嘅聽眾知道我哋係點樣去做節目啊！嗱，依家我 work from home 啦，即係坐喺屋企嘅書房嗰度做節目咧、 嗯。 其實我都係企喺身嗰度做嘅，因為咧我又想自己唔好成日攤喺度坐喺度啦。不過咧我so far 有兩個禮拜到就係 work from home 咁樣用電話咁樣打翻嚟直播室同大家做節目啦。其實咧係好大嘅障礙嘅，你知唔知我而家面對嘅障礙係乜嘢咧？玉哥。因为喺我书房嗰度咧，系有部游戏机喺度。 Oh. 我咧一路做节目咧，我个眼睛咧就会不自觉咁样望住部游戏机，跟住咧我又会望住啲玩具，跟住咧会望出窗嗰度。啊，依家究竟有冇落雨咧？咁样好多嘢咧会 distract 咗你。反而咧喺直播室入边做节目咧，其实好简单，你一支咪，你唔系。系你咪望住崔杰彤咧，就望住中国， 都好大引诱噶。 我知，特别系夏天嘅时候，系咪啊？夏天嘅时候，你知你着羽绒衫噶啦，我就觉得啊，咁奇怪嘅呢、這个人。 系啊，所以你都集中唔到啊 ，feel 到你。 好引诱，我真系一拳中埋去 啦。我话你，如果你惊即系摆啲玩具喺度引诱，你搵阿 Vincent 啦、 啊、 ，Vincent 上边嗰、那个即系阿梁海呢个办公台。你摆晒玩具喺度，佢一样照咁样做嘢，冇嘢噶。 系咩？ 系啊， 咪麻木咗嘛？去到一个点，佢麻木咗嘛？即系好似而家你见到我春夏秋冬，你都唔想打我噶啦，见惯咗啦。好啦，你而家可以打铺机放松下，转头打个电话。 我唔会噶，我而家要准备。准备 下一个环节啦， 即系要睇实个市啊，因为点解咧？个市真系好波动啊！今日又要努力啲啦，股民们吓， 样样都睇实下啦。 续的一篇小说，因主角与主角会于说的偶遇，那对白是数十字感觉与情诗，有着明月画。伴侣天生一对，天意允许，无恋爱诗句激发想象的乐趣，我幻想一对。 差距，只要目光配合了焦距。大希冀的眼神极陶醉，我爱做梦，这活动可躲于一处，不需要去解说我的你梦。实与现实怎领略情书，我愿意自足幼稚地试去幻想一个灵魂伴侣，天生一对经我允许，那恋爱诗句激发想象醉，爱情构想，暗藏对白女，暗藏眼眸泪怎地散去？我幻想一个灵魂伴侣，童话里漫画里，如果有吹嘘。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7:50，头先听过有姚卓菲 Chantel 嘅《灵魂伴侣》。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 ，Kitty。早晨啊，钟哥。 点啊点啊！ 嗱，疫情底下咧，当然有好多新嘅常态啦。上个礼拜咧，就见到有好多网民都疯传一条片咧，就系讲有街坊咧，就系帮其他人买餸。咁上高嗰啲咧，就可能住得低层啲嘅单位咧，就吊个桶落街，就装啲餸落去，然之后吊翻上楼上啦。即係見到呢一啲咁樣嘅狀況啦，咁你頭先都講咗話，即係譬如可能喺超級市場度買嘢嘅時候，見到啲貨架空咗啊，剩翻某一啲嘅選擇啦。喂，其實我想話咧，作為一個我咁中意網購嘅人咧，我最新嘅常態就係我發現咧，我好多時買完啲嘢之後咧，一係就可能會嗰個送遞嘅時間會花得長咗啦。一系咧就系、是、可能本身你譬如喺网站度买嘅时候咧，通常佢都已经会写咗话几多月几多号之前出货咁样。咁我最近咧就遇到一啲嘅情况，就系、是、譬如可能本身讲咗譬如三月头嘅，跟住咧就褪咗三月中，咁而家甚至乎有啲褪咗四月头添咁。咁就发觉哇，即系原来而家好多时可能都冇办法之下啦，即系运输嘅方面啦，或者真系有好多仓库嘅方面啦，可能有人确诊啦，咁所以就变相咧即系买。呢啲嘢嘅时间咧都会长咗啦，咁样 系啊，呢个真系要互相体谅啊。其实唔系净系送货啊，任何岗位咧，譬如今朝阿小白佢哋都讲，譬如私税咁样，佢哋嗰个收费亭真系人手短缺啊。咁所以咧可能会有少少龙尾，唔系因为塞车，就系因为收钱嗰度出咗问题啊。咁呢个可能系呢个艰苦嘅时候或者紧急嘅时候，大家要多点忍耐先得。 系啊，所以咧，你讲起咧隧道咧，我譬如嗰日咧，搭呢一个计程车翻嚟嘅时候咧，即搭的士翻嚟嘅时候咧，我都好感动一幕咧，就系、是、咧个司机咧，因为而家咧有社交距离嗰样嘢咧，咁佢哋咪有时会伸只手出去嘟八达通嘅。 即係用咗一個咧，好似人哋自拍棍嗰啲方式啊。咁、然後咧就將支棍伸出去，即係連隻手都唔伸出去啦。 喂，芭比呢個好耐噶咯。 唔係，同埋呢個唔關疫情事嘅芭比。 係啊， 咁我講埋先啦。跟住嗱，咁你諗住佢咁即係咁小心伸出去嘅時候，咁即係話 OK 啦，咁佢盡快會減少接觸啦。跟住繼而咧。咁嗰個收費員會望望嗰個錢係咪真係收咗㗎嘛、然後個感動位喺邊呢，個感動位就係個司機走出去同嗰、那個即係唔係走出去即係控個頭咁樣望出去啦，同嗰個收費員講，佢話大家努力啊，疫情保重身體啊、身體健康啦、啊、咁跟住先開車喎、 好感動啊，呢一句好感動。 系啦，所以我喺呢个位置我就觉得，哇！即系大家咁小心，即系你见到佢用晒呢啲装置咧，咁你觉得啊，可能都唔想掂到嘢或者成，但系佢竟然反而系个头咧就望向嗰边，探一探出去就同佢讲咗一句咁样嘅说话，咁、我就意识到啊，其实即系呢一种嘅关系好得意啊嘛！以前咧大家交隧道费嘅时候，你就会快啲，然之后嗱嗱声就向前行啦，咁即系大家都有一个赶时间嘅心态啦。尤其是如果你系职业司机，你都会谂下啊，个客可能都赶时间，我都唔会停留得耐啦呢啲位置。咁所以我嗰一次听。到嘅时候，我都觉得哇，即系大家都好有爱，同埋大家都真系有嗰种同心抗疫嘅感觉咯。 系、这个最紧要啊！ 系啊，其实我咪会搭的士翻嚟嘅。咁、由疫情开始嘅时候咧，无论系乘客对司机又好啦，或者司机对乘客都好啦，即系都会有多咗呢啲关心。即系平时可能佢未必唔系唔关心你，因为其实可能朝头早间唔时都会车到你噶嘛。咁但系而家系真系会讲出口咯，因为佢知道大家都喺呢段疫情期间咧，都仲要。要即系紧守岗位，即系佢又要继续揸车啦，又要见好多人啦。咁我哋亦都系即系继续翻工啦。咁可能咁样咧，大家都会即系落车嘅时候都会讲翻句话，哎，小心啊，咁保重身体啊，咁样。咁大家都有嗰、那个即系觉得嗰个温暖嘅感觉喺度嘅。 不过题外话，阿芭比正话讲咧，话嗰个用自拍神棍都嗰个八达通入闸嗰个咧，即系当然已经系一段时间都系用紧呢招啦。其实变相我睇到第二样嘢嘅，就因为所有停车场嘅入闸嗰、那个嗰、那个 个设计 设计咧，都系唔系唔系方便司机嘅。 系啊，其实我哋楼下嗰、那个即系乐富嗰个停车场咧，我见好多人都用呢支棍嘅、 啊， 因为佢嗰、那个转弯个位咧90度 咬入去， 系啦、啊，但我都唔用咯。 系啊， 呢都系考下自己嗰、那个驾驶技术，系啊，扭唔扭得贴咧咁样。 如果扭唔切，我亦都見到有人係好辛苦啊，將自己咧即係要 squeeze 出嗰隻窗嗰度。 係啊。 嗱，不過咧，嗱，疫情咧底下，可能有好多人咧嗰個嘅常態，頭先講嘅變咗之外咧，亦都有人咧好好利用呢一段時間咧，去做一啲可能自己恨咗好耐，而又一路都冇時間或者冇機會去做嘅事情啦。咁啊嗱，見到報章咧，呢一個都幾得意嘅，我覺得就係話咧，巴西咧有一個男士咧。佢就恨咗做一樣嘢好多年㗎啦。細細個開始嘅時候呢就已經好希望呢可以紋身啊。咁佢紋乜嘢呢，咁佢有特定嘅諗法㗎喎。佢就係好想將自己支持嘅球隊就係紋咗上自己嘅身體上面啦。咁、通常你諗下紋身通常都係一啲標記啊或者係啲徽章啦、甚至乎如果你話佢鍾意球隊，可能大家就幻想到喂會唔會係想紋某一個球星嘅名啊、或者佢一啲標誌性嘅嘢呢，譬如球隊徽章啊之類咁嘅嘢啦。咁今次呢我自己見到張相嘅時候呢，我都覺得都幾可以亂真喎呢樣嘢。點解呢？因为佢系将成件佢中意嘅球队球衣咧，纹咗上自己嘅上半身嗰度，系啦。咁佢纹完之后咧，其实你就咁霎眼睇咧，你只系以为，因为你知有时足球球衣都几贴身噶嘛，即系佢唔系好松身嗰种啦，可以系。咁佢咧就真系纹到佢系真系着咗件球衣咁样嘅样。 哦，我知道，但系咧，如果嗰个球队换球衣，咁咪大件事。 咁咪变成复古版咯。 咁同埋咧，即系你知咧，而家啲运动员啲球运动衫嗰度咧，好多嗰啲sponsor 噶嘛。咁如果今日系今年系呢一个，下年换咗个 sponsor， 佢都要再纹多个落去咁样。 钟哥，你呢个忧虑咧，我谂咧我哋冇人解答到，但系咧有咩人解答到咧？就系嗰啲曾经可能纹过啲前度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名上身嗰啲人咧，可能可以解答到点样去处理一啲即系。要需要修改嘅紋身咧，咁樣。 我有問過嗰啲紋身師，咁佢話咧，因為洗好痛嘅，即係痛過紋噶嘛。咁我通常咧，嗰啲人就會嘗試喺即係舊嗰個紋身唔想要嗰個咧，就諗少少圖案，即係將佢咧一個新嘅圖案 案冚翻住佢，即系再纹多少少嘢。但系其实你咁样咁啊，即系变相嗰个图案系扩大咗咯。 系啊， 越嚟 越 大，系啦，越嚟越大。 或者如果你想纹个女朋友个名咧，你第一个同第二个个名字最好差唔多。譬如你第一个识叫做 Ann。第二个组就叫做 Anna 咯， 或者 Annie 咯， 或者 Annie 之后就只能够一路长咩 Annabelle、Anna 咁样 Annabelle、Julie 要咪要长咁？ 喂，不过我想话咧，嗱呢一个纹身咧，即系一啲都唔嘢少啊，因为佢用咗一年嘅时间先完成啊， 梗系啦，成身。 系啊，好夸张，成身咧一来，同埋佢系完全实色噶嘛，即系佢唔系空心，因为有啲图案系空心咧，咁你都可能用线条去造成咧，咁痛楚上同埋时间上咧，同埋嗰艺术上咧，可能花时间需要少少少啦。咁、但系佢用咗一年之外咧，但系我觉得最离奇嘅就系咧，你睇翻个价钱咧，纹咗半身嘅球衣咧，如果对翻港纸嚟讲咧，系千零蚊嘅啫。 哦， 系啊，呢个系我有少少觉得意想不到，因为其实我以为啦。即系应该系段位置或者段嗰个覆盖率嚟到计算，咁、但系我见佢个报道写，即系用咗一年嘅时间，佢个总花费都只系千松蚊港纸咯。咁、我觉得最犀利嘅就系呢个人嘅意志力同埋佢忍痛嘅能力咯。 因为咧有啲人会即系纹啲大幅嘅咧，我亦都有听过话纹到一半咧佢就放弃咗 啊，痛得滞， 即系只鹿都未纹到只角，其实我唔纹好痛啊，咁样咁啊做咁噶咯，系啊，等佢有勇气嘅时候先纹埋对角咯。但系我觉得。這個呢个有少少要担心嘅，因为你成件衫啊嘛，咁即系喺你个身体上边啦，即系如果随住你个身形肥同埋瘦咧，你件衫会 贴身衫啫， 唔系啊，嗰啲字会唔会擘大咗？即系你球会个名 不无道理嘅，尤其是因为咧佢纹嗰件球衣咧系横间纹嘅，我都有谂过啊，如果第时肚腩即系可能向下堕嘅时候，咁会唔会斜间 咧？不过希望佢唔好真系做运动员咧踢波咧，如果咪去到最后交换球衣。嘅时候唔知点样交换，我除咗噶啦，除咗仲有嘅， 将我自己俾咗你啊！好啦，唔该晒 ，Bobby， 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钟。 油厂持续供应原油，能源行业就难以保证喺未来几个星期内向欧洲各地提供基本产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5，日元114.94，瑞士法郎0.92，加元1.273，人民币6.321，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5,481点，跌5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7.51美元，卖出1,988.4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气温较寻日低2度左右，而大部分地区亦都录得大约5毫米嘅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后期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啊 ，Didi 同你讲，而家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咁另外，由于有强制检测关系，香港仔嘅南宁街近住香港仔广场对出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面包随时系高钠陷阱，做个精明食家，大家一起支持面包减盐计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顾客的银行账户已被停用，请即登入下列网址重启。 个网址咁似中国商务银行嘅，真系停咗我户口啊！错密码， 唔通我揿错咗？中错啊！用埋保安编码器得啦啩？ 哈哈哈！你喺个假网址度入嘅资料，我已经攞到晒啦。 我哋已按你指示，将你户口嘅每日汇款上限由20,000港元更改至100,000港元。 吓、啊！我冇改过噶、啊。 23,000港元已经由你嘅户口转账至呢一个账户。 哎呀，弊啦！我户口被人盗用咗啊！ 笔钱我已经攞到手，而家先联络银行，哼，太迟啦！哈哈哈哈，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如果大家唔想堕入骗徒嘅陷阱，当你登入网上银行嘅时候，应该喺浏览器直接输入相关银行嘅网址，或者用手机透过官方应用程式商店去下载有关嘅银行 app。 千祈唔好透过短信嘅连结去登入银行网站，万一收到可疑嘅银行短信或者系超连结，应该主动向银行查询。仲有，大家要记得千祈唔好下载来历不明嘅应用程式，同埋唔好将你嘅个人资料同银行账户资料输入喺来历不明嘅应用程式或者网址。证明嘅你，记得要提醒埋身边嘅亲友唔好受骗啦。 send 个 SMS 过嚟就要我登入，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时间8:09，今朝早晨光财经第一线咧，我哋邀请到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先生咧，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啊，温生。 早晨 ，Kitty。早晨，钟哥。 早晨。 系啊，喂，今朝早咧，不如就先睇睇个油价先啦，因为咧见到就俄罗斯有啲银行咧就被逐出呢个 SWIFT， 咁啊，对于油价有啲咩影响咧？ 系啦，呢个消息咧系上个星期嘅，咁我哋听到咧就话即系欧美咧就将一系列嘅俄罗斯嘅银行就将佢逐出 SWIFT 啦，咁啊担心咧就话逐出咗之后嚟讲嘅话咧就会令到咧啲石油公司，就算你买出咗石油，你都汇唔到钱翻嚟，因为你冇咗个 SWIFT 嘅系统啊嘛。咁但系咧呢一个讲法咧其实唔系咁正确嘅，点解咧？因为咧喺欧美制裁俄罗斯嘅七间嘅商业银行里边嚟讲嘅话咧，系冇一间涉及咧系同呢一个石油嘅即系汇款交收有关嘅银行嘅系冇嘅。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咁当然大家会问啦，咁点解油价而家升到126蚊咁，去到咁高嘅位置咧？如果冇制裁到俄罗斯嘅石油，咁我觉得最重要嘅原因咧，系因为啲即系啲买家，啲买石油嗰啲买家咧就惊啦，就话唔知几时咧，因为如果战事一拖长嘅话咧，唔知几时西方又会禁止俄罗斯嘅石油出口啊，咁所以咧佢哋嘅因於佢哋自己嘅擔心，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唔買俄羅斯嘅石油，驚買咗日後咧就係個貨咧係送唔到過嚟，咁所以咧就幫其他嘅國家去買油，咁所以搶貴咗全球嘅石油，係咁嘅原因嘅啫。咁所以咧，如果當大家明白呢個原理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如果再等耐啲，遲下我哋見唔到歐美對俄羅斯嘅石油嘅或者任何能源嘅出口有啲咩禁運嘅話咧，咁可能咧會令到個油價咧會從高處咧係回落翻落嚟噶，不過我而家聽到最新嘅消息嘅講法係咩咧？講法咧就係話， 而家西方咧就考慮緊咧就制裁俄羅斯嘅石油，咁會唔會真係咁樣做咧？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因為咧西方其實都好依賴咧俄羅斯嘅石油啦，去壓低個油價，去令到全球嘅通脹咧係降翻一個較低嘅水平。如果油價維持喺而家講緊126蚊嘅紐約期油嘅價格嘅話咧，時間一長咧係會對全球通脹會帶嚟更加嚴重嘅後果嘅。 嗱，嗰邊關於戰爭嘅嘢都仲未傾得掂啊，咁但係呢邊咧伊朗嘅核協議咧就有機會啊，就可能喺呢個禮拜傾得掂喎，咁又會點睇咧，培哥？ 系啦，嗱有啲曙光嘅，咁啊而家咧就喺俄羅斯，即係上個星期咧，佢哋又係作出談判啦，西方同伊朗作出個核談判啦，咁啊而談判之後嚟講嘅話咧，俄羅斯嘅代表團咧就透露咗啲消息俾路透社知啦，就話咧唔排除咧可能咧會喺今個星期咧就有機會係達成呢一個嘅協議嘅咁樣樣，咁係咪真就真係唔知啦，因為過去一直都有講咧就話個伊朗同西方嘅核協議好快會達成，好快好快好快，但係到而家都未達成， 都未快。 系啦，咁所以我哋要等嘅。咁但系咧，如大家可以想象一样嘢，如果真系个协议达成嘅话咧，咁可以想象就伊朗咧就会尽快会将佢石油推出市场啦。咁就希望有望咧系降翻低嗰个而家咁高企嘅油价。咁但系仲有一点都要理解嘅，因为伊朗嗰啲油设施咧较为老旧啊，咁所以咧就算佢出嚟嘅石油嘅话咧。都好難咧，係有太即係個產量好難喺短時間裏面大量提升，可以令到而家嘅油價點樣舒緩啦？ 係嗱，除咗油價高企咧，見到呢個糧食價格都高企喎。 是啊，糧食價格仲更加恐怖啊！根據咧聯合國糧食同埋農產組織嘅最新嘅二月份嘅全球糧價數字咧，係創咗歷史高位嘅。咁啊，按月咧就上升3.9%，按年更加大升係20.7%嘅。咁啊，主要咧係因為呢啲食物油啦，同埋咧係啲奶類食品咧上升帶動嘅。咁咧就聯合國糧食組織更加警告啦，佢就話呢啲個數字計算嘅時候咧，俄烏都未爆發戰爭嘅。咁所以咧，而家嚟講嘅話咧，肯定咧就即係到三月份咧，全球嘅糧價咧就只會更加高啦，咁樣樣。咁其實都唔係話冇原因嘅。咁我哋知道咧，喺食物用油嗰方面嚟講嘅話咧，太陽花籽油啦係佔咗整個市場係15% 嘅。咁其餘咧就包括棕榈油啊、大豆油啊、油菜籽油啊等等嘅。咁而太陽花油當中嚟講嘅話咧，烏克蘭係佔咗全球產量嘅一半嘅。咁俄羅斯啊佔咗30%嘅。大家聽完嚟講過咧，就明白咧點解個會對個即係食品價格會帶嚟咁大嘅推升。咁、而美國勞務部更加講咧，就話根據2021年嘅全年數字嚟講嘅話咧，俄羅斯加上烏克蘭咧就佔咗全球小麥嘅產量係28.5%，差唔多30%噶啦。咁而佔咗全球嘅玉米產量咧都挨近20%，有19%噶。 咁啊，真係好大牽連喎，真真係， 所以就希望快啲就停火啦， 係咪？咁啊，鏡頭一轉啊，咪培哥，關於啲貴金屬嘅嘢，好似又破咗啲歷史高位喎，又。 是啊，咁我哋见到咧就巴金属咧，尤其是啦，咁今朝早亚洲市场咧就系报3118美元嘅，咁啊3118美元系咩咧？系可以话系历史高位嚟噶啦。咁就巴金属咧，主要系爱嚟做汽车嘅化油器噶。咁喺现今嘅环保嘅世界嚟讲嘅话咧，汽车要制造一架汽车咧，一定要用巴金去制造个化油器，如果唔系咧就唔能够符合咧个环保嘅要求嘅。咁啊，俄罗斯咧就佔咗全球巴金屬40%嘅產量，咁大家聽完又唔難理解啦，點解去到咁高位啦？咁而巴金、黃金、白金同埋白銀咧，係稱為四大金屬啦，咁四大貴金屬啦，咁啊，所以咧就巴金升嘅話咧，亦都可以為黃金係帶嚟一定嘅支持。咁啊，今朝早亞洲市場我哋見到黃金價格已經去到1987美元啦。 嗯，即係牽一發動全身啊！咁啊，嗱頭先係講咗好多即係高位啦，不如講下啲低位啦。見到歐元咧都好疲弱下，咁啊～歐元對呢個港元跌到去8.537呢一個嘅水位喎。 是啊，咁啊咁低个欧罗嚟讲嘅话咧，其实唔系话冇原因嘅。首先要明白咧，就话俄乌事件咧，其实咧对欧洲嘅经济咧个打击系最大嘅，因为俄乌事件嘅关系，令到欧洲同俄罗斯嘅关系咧就转差，咁所以咧就欧洲咧就要减少咧就对俄罗斯嘅能源嘅依赖。咁你减少对俄罗斯嘅能源依赖，咁当然就对佢经济会带嚟较大嘅打击啦，因为你要第二度去买天然气就贵好多啦。咁啊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而家市场就 常關心咧，就話烏克蘭咧，而家仲當然而家仲係冬天嚟嘅。咁但係如果再過多半個月，甚至乎一個月左右嚟講嘅話咧，就去到佢哋嘅春耕噶啦。咁要耕作，要播種嘅。咁如果個戰事延長嘅話，令到烏克蘭播唔到種咧，或者延遲播種咧，咁佢今年咧就有機會咧個農產就失收噶啦。咁頭先我都講過，烏克蘭咧係歐洲個糧倉，亦都同大家講過，烏克蘭係佔咗嗰啲小麥啊、玉米啊、花嘅花即係太陽籽油啊，有幾大嘅產量。咁所以如果佢一失收嚟講嘅話咧，可以想象咧歐洲咧對個歐洲不單止係能源嘅方面嘅打擊，糧食嘅方面嘅打擊，雙重打擊嚟講嘅話咧，歐洲經濟咧就會好轉差。咁歐洲經濟轉差，就再加埋而家歐洲面對嘅通脹率咧，講緊係 5.8% 嘅歷史高位。咁如果 5.8% 嘅歷史個咁高嘅通脹率，個經濟又差，佢又唔能夠加息去捍衞佢，咁個歐元匯價咧可能會更加會受壓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是。虽然欧罗是平，但是呢它是平得有道理，大家不要心急去吸纳它。 哦，咁讲开欧洲那边，培哥想问埋啦，欧央行议息和美国通胀率那边就是这个礼拜的焦点来的，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是啦，冇错啦。今个星期四来讲的话呢，就这两件的大事呢，就分别就是欧央行议息和这个美国公布的这个二月份的通胀数字。先讲美国二月份通胀数字先。咁我们知道一月份呢，美国的通胀呢已经是在40年的高位的 7% 的啦。大家都知道美国通胀好劲的啦。咁但是现在市场估呢，咁二月份的通胀率呢是有机会去到 7.8% 的。咁就算你说好老实讲去到 7.8%， 我都觉得个通胀是未见顶。因为头先大家听完我所讲就话，喂，你二月份嘅油价讲紧都系略为高过$100，而家个油价系$125，再贵多十几蚊。咁你油价去到咁高，企石油系全球主要嘅能源，你能源贵咗，你所有业务都会变得贵咗噶啦。咁所以就。成本貴咗，咁所以個通脹就會高咗。咁再加埋頭先我所講嘅糧價係歷史高位，但係佢歷史高位都未完喎。我哋仲見緊個俄烏事件繼續發酵嘅時候咧，咁當然會令到全球嘅糧價會更加貴喎。咁所以當糧食價格會日頭變得更加貴，能源價格變得更加貴，咁大家可以想象咧，美國通脹就算你話今二月份去到7.8%咧，我都相信係未見頂嘅。咁另一方面再睇埋咧，就係歐央行嘅意識。会啦，咁欧央行嘅今个星期议息会咧，当然就唔会话对嗰啲货币政策有啲咩改动噶啦。咁重点咧就系睇下咧欧央行咧点样睇法而家俄乌事件对佢嘅经济带嚟嘅影响啦。 系，哇！听完乜都贵咧，心情突然间有啲沉重啊。星期一嘅时候，不过唔紧要，我哋嚟紧呢个礼拜咧都可以即系跟翻头先啊温卓培先生所讲嘅焦点咧去留意多啲嘅。今朝早唔该晒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先生，唔该晒你， 唔该培哥， 好，拜拜。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有冇成日发家人脾气？ 你系咪喺屋企唔多出声？ 有冇经常黑口黑面啊？ 屋企人其实最了解你。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一家人要多啲沟通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阿欧点啊？ 有乜嘢优惠？ 点啊？欧有啲咩好嘢介绍啊？今日？ 喂，今日介绍好嘢之前咧，太耐冇同阿 Kitty 同钟哥倾偈啊，想倾两句先。 礼 拜六日有冇煲剧啊？ 有啊。 煲咩剧啊？ 我睇 Afterlife 啊。 哦， 系啊，哦、你有冇睇到啊？ 我未喎、 啊，我记得之前你有提过有套咁 嘅戏 剧噶嘛，因为啱啱咧就出咗第三季，咁、 嗯、 我就因为煲咗好多其他戏啊嗰啲咧，我胭脂扣都睇埋啦，系、 哦、 啦，又重温翻啊咁样，咁跟住啊，不如睇下呢套啦，哎出乎意料地喜欢、哦 嗯， 即系佢系一套小品嘅嘢嚟嘅，咁但系好多英式嘅幽默喺度啦，好中意啲对白咧，佢嗰啲面咧系好絕滑嘅，我覺得，同埋當中亦都有啲比較沉重啲，譬如佢講佢老婆過咗身啊，咁啊好多即係生活都變咗一塌糊塗啊咁樣樣，但係裏邊又有啲幽默嘅位，咁我覺得都幾感動，亦都輕鬆，即係感動得嚟又輕鬆咁樣咯、 嗯。我呢個禮拜全部係睇緊一啲好舊嘅日本電影啊，即係《事之如和》嗰啲一系列嘅《小偷家族》啊。哦 又或者暴你不停啊，即系我睇紧嗰啲咯， 海 家日记啊嗰啲咁样。 我温习下喎，睇嚟中哥要温习下啲温情嘢喎、 啊，家庭嘢啊嘛。 我咧今个礼拜都睇咗两个叫做作品咯，觉得可以少少地分享下啦，即系同个优惠啊甩甩地噶啦。咁但系咧一阵先讲翻啲优惠嘅嘢。咁啊睇咗梅艳芳啦，讲五部曲啦，因为阿导演剪咗五条片出嚟就当剧集咁样做啊嘛。跟住我觉得五集咧系。好感動喎！原來咧，佢原先電影咧濃縮咗咧，冇咁拉長咗關於阿梅艷芳即係妹姐嘅一啲生平啦。咁我自己上網又揾翻好多文章補完啊，點解嗰陣時會咁嘅？啊，點解嗰陣時要去泰國嘅？咁啊，揾翻好多呢啲娛樂新聞嚟睇咯。咁啊，即係到更加立體咁樣啊，展現梅艷芳嘅一生啦。咁樣呢個就比較 heavy 啲嘅，有一個輕鬆啲咧。我幾估唔到啊，因為咧我早排咧聽有朋友講咧，就睇翻呢個短劇開始聊啊。佢話佢第二次睇噶，佢話呢部嘢咧好有盼望同埋好療愈啊。咁我就走漏眼啦，因為其實咧，加田章輝同埋咧呢個有川架純都係我自己杯茶嚟噶嘛。 呢套我未睇喎。 我唔知點解《神許鬼翁》咧，2021年嘅時候完全冇睇過呢一部嘢喎。哇！我睇完之後咧，喊咗兩次喎。 嚇咁嚴重？ 係啊，喂！我幾建議咧，鐘哥你去睇，因為咧《事之如和》嗰啲作品咧都係温馨啊、温情啦、啊。其實咧呢、這個叫做短劇開始了咧。其实就讲嗰五个追梦嘅年轻人啦、但系其实唔系太拥抱梦想噶，佢主要都系面对到现实生活嘅嘢，但系入边咧又唔系净系单单讲爱情啊、生活啊，咁喺个伤口嗰度咧去互相去弥补咧，哇，原来真系神作嚟嘅，因为本身咧写呢、這个叫做短剧开始了嗰个剧作家咧。其实都是劲人嚟噶，不过我就唔喺度班门弄斧啦。咁我几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温习翻，因为都几暖心嘅一套作品咧。而嗰种暖心咧，唔系净系同你讲嘅一样嘢，就系话啊，你要多啲拥抱屋企人啊，多啲关怀啊，即系嗰啲咁叫做三毫子一啖嘅硬道理咯。咁我觉得几 impress 喎，原来呢部嘢。 你喊嘅位喺边度先？边度触动到你先？ 就唔喺度讲啦，即系咁详细嘅嘢，系啊。只不过我见好耐冇同你两个倾偈，想倾下剧啫。咁啱，我估呢啲素材咧，通常听众都好想听嘅，因为你在家抗疫咧，你唔系煲剧就系睇翻啲电影噶啦。 编剧就系阿金子茂树啊。 系啊，咁大家可以欣赏下啦。咁除咗叫做睇下剧，咁有阵时喺屋企都可以喺视像学下嘢啦。我特登咧喺 YouTube 嗰度咧睇咗好多咧教自己帮自己剪头发嘅一啲短片啊。 哇！呢一期真系多人要咁样做啦。 系啊，好 hit 喎。咁报章都有讲啦，话教你130蚊咧买齐咧 salon 级别嘅一啲工具啊，12大。必买嘅居家剪头发宝咁样喎、直情係。咁原来真係有啲好平喎。原来呢平时嗰把剪头发嗰把刀呢当然係入门级嗰啲啦 ,12蚊店有得买㗎喇、原来。係啊，咁你买咗嗰把铰剪呢可能就唔知自己会唔会试下，同埋呢嗰、那个剃刀啊。因为嗰、那个类似苏跑咁样但我哋剃头发嗰嚿嘢呢其实都是有啲80蚊就搞得掂噶咯，原来我成日以为嗰、那个叫做专业剪头发嘅剪发器咧，其实如果你喺大内地嗰啲网站去淘啦，90多蚊、80蚊就会整到一个。不过我想问一下，你有冇试过自己帮自己剪头发？两位拍档， 我僆仔时候就有， 我咪剪啲音咯，喺前面睇得到啊嘛，系啊。 我有一排读中学嘅时候好劲噶，因为我自己剪唔到后边啊嘛。所以前面咧就系识得剪齐音啦，同埋剪埋耳仔咯，所以成个盖咁样嘅。 咁后面咧， 后面有佢流长， 有佢流长啦， 好型嘅嗰阵时真系。 幻想到 你用铰剪啊，钟哥系咪啊？ 梗系就咁铰剪噶咋？ 因为佢剪前面啲音啊嘛，咁 系、 用铰剪咯， 系啊，搞掂噶啦。 其实好难嘅，自己帮自己剃后面， 好难。 系啊系啊，即系你话剪啲音就还好咯。我自己屋企原来都有两把铰剪噶，第一把就系、是、即系头先讲10多蚊店买嗰啲铰剪啦、第二把咧，就剪剪松啲嘅，即系有啲锯齿喺度叫咩？偷薄 佢嗰啲。 系啊，有个年头咧好中意偷薄噶嘛。咁随住自己啲头发越嚟越 薄啦，咁唔使偷都已經薄啦，係乜要用呢把偷薄嘅鉸剪咧？咁樣，不過佢嗰個九啊零蚊嗰個咧剃髮神器咧，好似幾堅喎，即係佢可以幫你校咗咩5mm 啊、5cm 啊、1cm， 咁你就跟翻個長度咁自咁樣剃咯。咁但我有諗過自己剃嘅，不過驚剃衰咗咧，就難搞少少咯。 嗯， 你哋有冇身邊人自己開始自己幫？ 阿 Kitty 嗰句啊嘛，剪咗会长翻噶嘛，咪由佢咯。 我女仔就好啲嘅，因为我就而家谂紧，哇，啲音都笃晒眼啦，我又唔想次次都自己剪，我就谂紧佢系咪可以留长佢咧，索性即系拨埋一边咁样啦，系啦。但系呢个男仔就可能难啲咯，那个发型。 系啊，难搞啲啊。不过你话嗰啲染发品咧，我早排去嗰啲连锁式嗰啲药妆店睇咧，其实都俾人扫晒。我估大家咧觉得冇嘢做啊，礼拜六日不如染一染个头佢咧，又惊啲白头发举晒出嚟咧，跟住就买咗嗰啲染发嗰啲，都扫得七七八八啊！如果大家有去嗰啲连锁嗰啲叫药妆店睇，其实都所剩无几咁样咯。 即系奇怪都 work from home 啦，你仲染发俾边个睇咧？ 自己咯，等自己心情好啲嘛，系咪？你啲白头发举晒出嚟，如果我冇你咁好睇嘅话，就唔得噶啦，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都啱嘅。不过咧呢一个染发咧系头先你讲嘅最容易嘅，你话剪头发同埋剃头发咧，就真系要有技巧嘅，同佢嗰个设施系几咁先进咧，都冇乜帮助啊！真系系啊，咁啊，到时睇下阿 O 见翻你真人嘅时候，你个头系点啦吓？希望你睇得靓靓仔仔啦。 好啊， 唔该晒阿 O， 转头再同你倾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三月七日系一年嘅第六十六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99日。1992年3月7号，美少女战士电视动画在日本首播。美少女战士是日本漫画家武内直子所创作的魔法少女漫画系列作品。1991年首先在日本港谈社杂志推出短篇漫画。故事讲述少女主角月夜兔和她的朋友化身水手服美少女战士对抗邪恶势力。守护地球、太阳系，甚至整个银河系，是日本少女漫画的代表作之一，亦是作为战斗系魔法少女作品的先驱之一。衍生作品包括动画、真人版电视剧、舞台剧、电子游戏。动画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亚洲甚至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播映。三月七号出生的朋友为人复杂，经常活在自己的抽象世界，在工作上却可以用非常实际的方法表达，给人一种超然脱俗的感觉，容易感到寂寞。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天马行空的漫画创作，可不可以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追求正义是不是只可以在幻想世界出现，现实世界则欠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话，上水屠房今日可以恢复服务，活猪供应预计星期二回复正常水平。今日本地同内地活猪可以按惯常时间入场，拍卖等活动亦都可以如常进行。屠宰服务大约星期二凌晨恢复，市场活猪供应亦都将会随之回复正常水平。发言人话，上水屠房而家已经完成全面彻底清洁消毒，并集合包括内地支援人员在内嘅团队，而业界经检视人手安排等因素之后，表示可以配合上水屠房重开的时间表，因此供应链具备恢复运作的条件。

họ có thể nhận vaccine tại các phòng khám được chỉ định, bệnh viện, trạm tiêm chủng lưu động hoặc các trung tâm tiêm chủng cộng đồng hay còn gọi là CVC. Những người muốn nhận vaccine nên đặt lịch hẹn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Vé trong ngày sẽ được phát tại các CVC được chọn cho những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từ 60 tuổi trở lên. Chính phủ và các ủy ban chuyên gia sẽ tiếp tục giám sát tính an toàn của vaccine COVID-19. Vaccine cho phép cơ thể bạn chống lại căn bệnh này tốt hơn. Trước mối đe dọa của các chủng virus đột biến gây ra, bạn nên tiêm vaccine liều thứ nhất và thứ hai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đồng thời tiêm thêm liều thứ ba để tăng cường khả năng bảo vệ và xây dựng hàng rào bảo vệ trong cộng đồng. Truy cập trang web chuyên đề để biết thêm thông tin www.covidvaccine.gov.hk.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林奕康、陈明喜。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同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今朝阿白元浩打俾你嘅时候，揾阿 Kitty 倾咧，咪话好大雾啊，讲开早两日啊嘛， 仙境啊， 仙境咁样啊。咁我成日觉得，喂，究竟而家系因为大雾啊，定还是回南啊？即系回南天咧，湿淋淋咁样， 所以大雾咯。 所以但系而家又好似计落嗰个时分，又好似应该差唔多系回南噶咯。 系啊， 所以我都搞唔清楚系边一样啊。咁、所以今日想讲下咧，一年四季里边咧、我个人嚟讲咧，我系觉得最麻烦嘅一个时间就系 春天啦， 回南嘅时候啊，即系春天百花正盛开嗰日冇乜问题咧。最惨就而家湿湿立立嘅时候咧。即係又大霧， 即係點啊？即係春天前啊，其實回南天係點啊？ 春天嘅時候咯， 係咯， 即係一段時間，特別係因為香港係一啲沿海嘅地方啊嘛，咁又因為啲風向啊，再加埋嗰啲水啊，咁樣就會令到呢個地方咧特別濕啲。 係啊，鍾哥講得啱啊，即係例如嗱，香港嘅春天咧就會特別回南天嘅情況嚴重嘅。如果你話可能係北啲嘅地方，例如北京咁樣，咁啊春天你真係睇到啲雪融啊。百花盛放啊，啲蝴蝶開始出嚟啊，蜜蜂嘅採蜜啊，咁佢會唔會好似有我哋呢啲咁樣嘅叫咁濕嘅情況？佢哋嗰種濕咧係融雪嗰啲濕嚟嘅，咁你啲雪融曬啦，咁咪唔濕咯，係咪？咁喺香港因為佢吹南風啊嘛，咁我哋南邊全部海嚟噶嘛，咁啊吹上嚟嘅時候咧，咁你又發覺信嗱，而家咧啲問題就話俾你知係今日吹北風，我記得今朝講過，咁吹北風，所以今日咧晏啲嘅時候又會開始發覺啲天氣又開始乾翻。因為啲乾燥嘅個空氣喺北嗰度吹翻落嚟嘛，咁所以你而家回南天咧就吹啲南風嘅時候咧，個感覺咧就會特別咧係潮濕啦，嗰個感覺。 但係都慣㗎啦。 你哋受有冇受過，或者你哋覺得呢個回南天對你哋影響大唔大嘅？ 嗱，我自己咧咁口響就梗係嗰個影響就唔算太大啦，因為我之前住嗰啲屋企啲方向咧都冇咁近嘅，咁但係而家就真係最近海啦，即係同埋但係我又唔係向住點講咧，我係向東北。咁样吹北风嘅时候，系咪都会干爽少少？ 其实而家你向海已经 都已经湿噶啦嘛。咁但系我又唔觉得好严重喎、个情况，即系我唔需要日日开住嗰部抽湿机或者点样。间唔时咧，我会有一日半日咧，觉得系好似湿湿立立咁嘅个感觉，即系个氛围啊。咁我就会开个抽湿机。咁但系我有听过有啲朋友咧，譬如佢住喺将军澳嗰边嘅，咁佢直头就话真系会嗰啲墙壁有啲毛啊咁样，即系潮湿到咁样嘅地步。 而家就会好啲咯，因为而家起码都有一部抽湿机，即系好多家庭啊，有部抽湿机或者有部冷气机都可以有抽湿功能啦。咁我记得我僆仔时代有啲嘢咧，我真系好记得。咁以前我屋企咧就系真系望海，我住屋村噶嘛，柴湾都系望海噶嘛。而家就望唔到海啦，因为出边填晒啦。咁以前就系望海啦。咁一到回南天咧，瞓觉就好辛苦啦。 點解咧？因為我都會冚一張薄薄地嘅皮，即係好煎啊咁樣冚住個身噶嘛，細個都會。係越瞓咧，係越重嘅。 嚇、啊！個窗濕到咁樣啊！ 一係濕到，因為屋企冇抽濕機噶嘛。係。咁仲要係咧，我哋會以前住屋村係唔會話有玻璃窗成噶嘛。 嗯。 即係有啲花，即係啲叫花架咁樣，或者有個窗有啲鐵架咁樣。 係。 咁就有啲膠板拉住嘅啫嘛。 嗯。 咁你基本上咧係感覺到啲霧飄入嚟噶嘛。 哦。 即係講冇玻璃窗閂埋。 冇嗰條膠邊就。 冇嘅。 哦。 係仲要自己戒一塊好記得菠蘿紋咁樣嘅膠片咧。是攝在個窗口就當是個窗的 了。就是這樣擋一擋，但是霧就在邊個攝入來 的嘛、哦。所以睡下睡下你就會覺得哇這麼重的、啊、為什麼、哦、因為是濕得滯的嘛。 還 有不是一晚是一段時間都是這樣。 哦、我知道你現在經常說濕重濕重。 濕重 個人原來由細積到大的。 積到大的嘛。你不是說一日半日嘛，是一段時間都是這樣，而由朝到晚都是這樣。 那你那排你家人會不會煲些去濕東西給你？ 有的有的，去濕茶咯、啊。 因為大家都覺得很濕。 是啊、嗯、但是我媽所謂的去濕茶永遠都是24尾的嘛。 哦、 即有些什麼事廿四尾啊，去濕啊，咁啊，傷風啊，廿四尾啊，感冒又得啊，即係永遠都係煲嗰只。 所以而家你咪咁健康咯。 係 咯， 細 個開始已經係得苦中苦喎、啊。 另外一個咧，就係可能而家某一啲大廈你都會見到呢個情況，嚟緊都會見到，或者今日都可能會有。你就係行佢，特別係樓梯咧、 嗯， 見唔到陽光嗰啲樓梯咧，崩牆係出水嘅、 哦， 因為濕得滯啊嘛。 是啊是啊，我以前细个住大厦噶嘛，咁、 嗯、 我细个住美孚嘅时候咧，佢有个即系入边啲间隔咧系好特别嘅，原因就系同而家比较嘅时候咧，发觉佢等 lift 嘅地方咧系冇窗嘅， 系啦， 冇窗嘅，咁你等 lift 嘅时候咧，发觉埲墙都已经湿啦，跟住头先真系学中哥话斋，其实如果你喺呢个楼梯嘅时候，你一路行落去嘅时候咧，你发觉即系本身已经冇阳光入去啊，嗰个感觉咧系好湿啦。好暗啦，仲要本身如果你係夏天嘅時候，太陽曬得好犀利，你都已經覺得個樓梯係陰陰寒寒咁樣。你仲要係回南天嘅時候，你發覺入面咧直頭呢度行咧，條樓梯有啲濕嘅，跣嗰只濕嚟。 跣腳㗎，係啊。 跣腳㗎，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即係完全睇得到咧，即係如果冇陽光曬嗰個分別咧，係好大，回南天係好大問題呢、這個。 所以行樓梯一年有兩個時間，我都要小心啲㗎，即係見唔到陽光、 啊， 一個就係回南天啦、 啊， 另一個就係農曆七月嘅時候咯、 啊， 即係大家都要小心啲行嗰啲樓梯，見唔到陽光。 行楼梯惊啲定搭 lift 惊啲啊？ 快到爆，两个都可以惊嘅。另外一个咧就系阿 Kitty 正话讲到将军澳，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咧，我住过将军澳嘅，咁我仲系住喺最高个位，我好记得，我仲系住喺都几高层，嗰阵时租嘅，即系租嚟住啊，都住喺几高层。咁有一次咧，又系回南天，系大雾到点样呢，打开玻璃窗，你可以撥啲 雾 入嚟 屋企， 系啊，坚嘅，好好笑啊！咁我嗰日即系嗰阵时啱住，即系啱住嗰个地方啦，哇，望出去乜嘢都望唔到嘅，好似嗰日阿小白话嗰个雾锁香港咁样，咩都望唔到，打开个窗睇下咧，即系睇到啲雾咧撥入嚟，系撥到入嚟。 点解要撥入嚟咧？撥出去啊嘛！ 未试过啊嘛，嗰阵时、哦、即系以前住都系 贪心啊佢。 撥入嚟 咦有雾啊，攞啲先咁。 可能播紧啊校长只歌咪撥着大雾默默咁样。佢一撥入嚟咧，哇！真係好厲害。咁啊當然啦，嗰陣時又未有抽濕機，因為嗰陣時我住嘅時候係九十年代頭啊，都成。 咁有冷氣機啦啩？ 嗰陣時唔會開嘅、 哦， 因為咧揾錢少啊。咁你一闊三大，你驚開冷氣咧？ 但你住高層喎、 啊，咁平啊嘛。 高層貴、啊。 嗰陣時好平嘅咋？ 哦，係咩？ 三十年前啊，你估而家咧？ 同埋講緊三十年前嗰啲冷氣機，其實有冇抽濕功能嘅先？可能净系制冷 嘅 啫， 亦都有可能系嘅。 哦， 咁我先尽量都唔会开呢啲咁样嘅电子产品，即系尽量悭得就悭。 咁你点算咧？咁又俾啲雾包围住啦， 系咯， 就麻烦啦。又系啦，去到包围住咪闩窗啦，即系开窗嚟玩一玩嘅啫，即系 有 胶边 噶啦 嘛？ 你嗰阵时啲窗， 嗰阵时有啦，嗰阵时。咁跟住咧，最麻烦另一样嘢就系两样嘢，都系啲衫同埋啲食物。 嗯， 哦， 食物如果你有阵时咧，哎呀。個雪櫃細啊，擺唔到咁多、啊，你可能擺出嚟嗰啲咁樣咧，特別係啲生果類咧，好快就會霉啊， 係啊， 因為濕得滯啊嘛，咁、 啊、 你話你盡快食啦，如果唔係咧就嘥啦。另一個咧就係啲衫，洗衫又冇地方晾、 嗯， 就算你晾喺個廳度，係基本上一個禮拜都唔會乾，嗰陣時又係嗰句冇抽濕啊冇剩啊嘛，咁嗰陣時都唔知點。 通常咧喺嗰段時間咧，就會係全部衫 pack 曬咧，就攞落洗衣鋪洗，就唔好煩啦。即係唯一解決方法。 係啊係啊。以前會唔會即係仲未有抽濕機嘅時候，大家會攞風筒令到屋企乾爽啲嘅咧？呼咁啊，吹走啲散氣。 冇啊，點會用咁樣嘅方法㗎？ 咁你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嚟㗎嘛？ 風扇咯，係嘛？我唔知喎，真係，我又冇試過屋企遭受到咁潮濕嘅侵襲。 咁、哦、另一個可以介紹你，唔知係小白嗰度，你而家住嗰度係咪啊？另一個咧就係、 是、應該濕啲啊， 濕啊，嗰度都濕。 我有一排住過西貢區㗎嘛，西貢又係回南天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你屋企啦，基本上成個西貢都係咧，你揸車出嚟嘅時候，真係好似又係。即係能見度就超低嘅、 哦啊啊， 因為好大霧嘅。 係 啊，我而家屋企，譬如我朝頭早揸車嘅時候咧，個能見度都係低啲嘅。當我出到去近大埔即係市區附近嘅時候咧，你發覺塊玻璃都已經唔會再蒙噶啦。即係你度揸緊嘅時候，你就算開水撥，你發覺望出去啲嘢都係蒙蒙地嘅。佢不斷有水氣黐住你塊玻璃嘅，咁你就知道其實係濕啊嘛。但係你出到去譬如市區嘅時候咧，嗰啲水氣都冇曬嘅。咁所以你就知道其實我嗰度都濕嘅。但係如果你話除咗係譬如衫啊、食物啊嗰啲之外咧，其實一樣嘢就係、是、譬如回南天都有好多人即係真係辛苦呢、這個，即係嗰啲皮膚啊，或者回南天容易令人哋覺得頭痛啊。即係頭痛，仲可能頭先就係中國嗰啲咩濕重嗰啲咧。係 春困啊嘛，我哋成日好攰啊，朝頭早翻嚟春困。 做運動噶嘛，上次 Kitty 都係話、 啊、 做運動，譬如你跑步跑到啲步嘅時候，你出咗啲汗咧，咁我好似都係有啲幫助噶嘛。 係啊， 即係、就是、希望咧，大家以後關於心理上或者生理上一啲咩不適嘅時候咧，唔好再攞運動呢一樣嘢嚟做解釋，好似咩都係做運動啦，做運動解決曬。 真係啊嘛。 啊，係嘅，係嘅，咁做運動啦。 係真係唔做運動。 实践你的梦，晴朗也没有亮照你天空，何日重度可相通，准许我步进你太空，看守背后营造暖流进心中，城市里没美丽让你心动，时间也没法力送走你的伤痛，存在维度中的风可否替代我将抱拥，轻轻送赠来让你能一生不再懂，不知怎说起，只想守护你，无尽情话守于无人之地。假使可远飞，要共你一起，曾作全部可以舍弃。 说起，只想守护你，无尽情话手语，无人知地。 阿薇，我要和你在一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 同心抗疫，在街上都会见到很多好人好事的。可能你就会听到一句说话，哇，即系冷，眼你呵闪嘅。呢句说话来自东南亚福建话嘅，到底点解呢？同好心坏心又有冇关系呢？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是心信心，爱心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万载用热诚来等待。是心信心，爱心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倾出一片真挚不变心，融化这障碍。与他彼此点起这爱火，用火的光高唱爱歌，用温暖给我的曙光擦亮了希望，用坚决的信心告别了失望，虽知失意漂泊一切我凭爱心替代。是心信心，爱心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万载用热诚来等待。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倾出一片真挚不变心，融化这障碍。 哇，即系冷，眼你好闪嘅意思就系解做，喂，呢个人咁好心地嘅，梗系做咗好事俾人赞啦。施比受更为有福，多啲为身边有需要帮忙嘅人付出嘅话，换取彼此关系的增长，其实绝对是一件好事，更加可以为身边的人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呵善即是好心，它反义词呢即是心地差啦。福建话呢就叫做批善。有阵时我哋都会在新闻报章上面见得到，有啲人呢立坏心肠，做啲冇公德心啊，破坏社会整洁嘅事情。呢啲人呢我哋都可以一起话佢叫做批善，心地唔好，或者坏人叫做批冷。 芭比芭比， 系啊，喂，我想关心一下你哋咧，近日嗰啲咧，食饭嘅情况，你哋多数系自己买晒嘢翻屋企煮啊，定还是系多数叫外卖咧？ 哦，两样都有、啊， 嗯，一半一半咯、啊， 一半一半。 我自己咧觉得我屋企咧的确好似系增加咗叫外卖嘅次数嘅，因为往日咧可能我哋都会有其中一餐系自己煮完之后，可能另外一餐就懒啲啦，就叫外卖啦。咁但系呢一排咧疫情咧，我哋就真系选择多咗系叫外卖嘅。咁所以咧，我怀疑咧，真系因为咁嘅关系咧，就因为外卖自取啊嘛，而家好多时都系有自夜晚嗰餐咧。就好多人排隊嘅，譬如咧，因為譬如某一啲地方咧，有好多嘅食肆咧，其實係夜晚黑嗰餐咧係已經閂曬門噶啦，即係變咗個選擇又會少咗啦。咁所以咧，相對地咧，啲人就會聚焦埋喺某一啲嘅食肆嗰度咧，就去買外賣啦。所以我琴晚咧所見到咧，附近一啲外賣店啊，同埋一啲即係本身食肆做外賣生意嘅人咧，係打曬蛇餅嘅排到。平均真系排咗成个钟，我先至买到我要买嘅外卖咯。即系呢个系我自己琴晚嘅情况啦。咁同埋咧，大家你都知啦，啲疫情咁多波以嚟咧，好多嘅食肆咧都会各出奇谋啦，谂下啲唔同嘅法子同埋方法咧，吸引啲顾客，会唔会系帮衬我呢间嚟到买外卖出去食咧？咁，我见到有一个咧就几得意嘅。咁好多时咧就系话，譬如可能加某一啲钱，咁就会加一个送咁样啦。咁咧嗱，我琴日就见到有其中一个食店咧。就寫住加$30就可以多一份雞咁樣啦。好啦，大家就好理所當然咁樣覺得，$30多份雞咁，即係都係嗰啲可能一係蒸雞啊，一係就即係鹽焗雞啊，即係總之都係雞肉咁樣嘅雞啦。咁樣誰不知咧，後尾咧我發現咗原來佢咧嗱，因為佢張 poster 我都要講一講嘅，佢係一個咧設計得卡通都好精美同埋好可愛嘅一隻雞仔嘅公仔嚟嘅。我就覺得 OK， 佢都幾好喎，幾有心思喎，特登揾一啲得意啲嘅公仔嚟到吸引顧客嘅注意力啦，等大家望多兩眼，我加$30多隻雞咁樣啦。咁最後發現咧， 即係送隻公仔雞啊？ 唔係，即係 雞公仔。 用個卡通有乜吸引你啫？ 跟住我就諗，可能係即係應該係吸引啦咁。最後咧發覺咧，原來係一個雞型公仔嘅玉子豆腐咯。 哦， 咁跟住之后咧，就同我哋嘅想象就好大落差啦，因为觉得，咦，点解我以为系多一份鸡，因为其实佢冇嗰个食物嘅图片嘅，即系佢真系文字再加一只卡通公仔嘅鸡， 佢写一份鸡啊，佢直头个字系，如果佢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因为我一路就系谂紧一份鸡咪即系多个餸咯，即系我成日觉得，因为我琴晚食车仔面嘅，咁我就觉得一份鸡应该系一几嚿鸡肉或者最起码一嚿大啲嘅鸡肉咁样啦，咁但系最嬲尾系嗰个就系佢张 poster 嗰个卡通鸡嗰、那个鸡型鸡肉子豆腐咯， 佢未成到鸡喎，佢蛋嚟嘅啫，其实系。 唔係，我其實覺得係幾有趣嘅，因為咧，即係我最近買外賣多咗咧，我都發覺其實嗰個工序好繁複啊。點解咧？嗱，以往咧，通常你外賣就係、是你可以喺啲 apps 嗰度撳啦，撳完就係嗰個統一餐嘅價錢啦。咁咧最近我發覺咧，因為我以前就比較懶啲嘅，多數喺啲 apps 嗰度撳，然之後有人送上嚟咁樣啦。咁最近咧就真係多咗自己自取，因為有折扣啊嘛，好多時。但係咧，原來咧嗌到落去，即係當你企喺嗰個餐廳嗰度嗌完嗰個嘢之後，就再自取咧。咁我店員咧就仲要花時間去計一輪數喎，咁我話咦乜你唔係定好個價咁，譬如幾多十加幾多十咁咪係嗰條數咯咁。佢話哦唔係啊小姐，因為我哋而家咧膠袋咧就要逐個計收費啦，膠盒咧又要逐個計收費啦咁。咁於是咧佢又要再數啦，譬如如果你啲面同啲餸係分開嘅。咁又要再加多$3買個兜咯，咁所以咧，我琴晚嘅經歷咧就係我企咗喺度好耐，就等佢加$3，加$3，加$1，加 1。你下次如果再買嘅時候咧，自己帶個暖壺去， 係啊， 倒曬落去算啦咁樣。 係咁樣咧，咁可能就可以縮短咗嗰個排隊等候嘅時間咯。因為其實都幾煩嘅，我買咁多兜咧，佢就逐個計咁樣。 不過都係有得買，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都係。 而家有好多區啲食肆咧，其實都要閂門。係 啊， 其實都 是啊。 係咯。咁疫情底下，大家就同心抗疫，同埋大家都好好保重啦。 係啦。 好啊，唔該曬 ，Bobby。 唔該曬。 就嚟去到早上嘅9:00啦，先聽一節新聞翻嚟嘅，逐晨光第一線。 红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强制检测，香港仔的南宁街近着香港仔广场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27岁起芝加哥长大，亦都咧识得玩钢琴啦、吉他啦、打鼓，多样乐器，多才多艺。Alexander 23. I tell my friends I miss you. I write songs about how much. Yeah, I know we had our issues. So if you want, you can hate me if it helps. Make me out to be the villain. Say you're better by yourself. So it feels like your decision. You can. 点解佢叫 Alexander 23咧？因为佢系23号出世啦，同埋佢喺芝加哥长大嘅。咁啊 ，Michael Jordan 喺芝加哥系一个好劲嘅 figure 啦。佢就系着23号嘅球衣啦。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 ，Alexander 23 Hate Me If It Help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世界是 投资 O2O。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啦，今日港股嘅表现应该都麻麻地啦，因为睇到咧，外围市况都差啦，咁亚洲股市咧已经开咗啦，咁日本股市咧曾经跌700多点啊，咁啊睇翻港股咧 ，ADR 应该都要跌500点以上啦，睇嚟盈利咧，星期一咧唔止 blue 啊，可能仲 black 添啊，咁不过散户股民就叫做揽定安全带啦，应该都会下市一啲较低嘅水位嘅，咁样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今日跌几多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点啊 ，Jamie？ 呢一排疫情，大家都要抗疫，攰唔攰啊？ 琴晚都叫瞓咗觉好嘅，今日就稍为好啲啦。咁但係认真坦白讲，其实嗰种攰啊好疲乏嘅感觉其实都几强烈㗎。 某程度上呢，我觉得係因为大家时刻都要保持一个好高度嘅警惕呢同埋警觉性，所以都真係精神上会有啲疲劳㗎、哦。 除了保持警覺性啊，確保個人衛生之外呢，其實都會有很多事情要兼顧的，即是可能小朋友在家的時間真的耐了很多啦，接下來又準備放暑假，一想到這件事呢，其實都未開始就應該心都攰了一截了。 我亦都有聽過有很多家長呢本身就計劃了，可能呢如果是夏天放暑假的時候呢，有很多的活動可以幫他們安排啦，現在就全部都取消了。 是啊，我都即其實都不知道可以怎麼想，始終那個疫情的情況又未穩定，我們都 預計唔到咁多，哎，不如即係活好呢兩日就算數啦。 嗯，亦都有好多情況咧，我相信係因為小朋友就在家學習啦，家長咧可能又會變成咗在家工作嘅時候咧，大家嗰個相處同埋面對面嘅時間咧，就真係越嚟越長啦。 係啊，所以其實好多家長都同我哋講緊，哇，好攰啊！個人坦白講，都包括我在內嘅。咁好得意嘅喎，有冇留意到咧？其實如果當你真係作為一個家長，你真係去到一個極度疲乏嘅狀態咧，除咗覺得好攰、好想瞓覺、好想休息之外咧，有冇留意到仲有冇其他嘅反應㗎？ 我諗可能會有啲負面情緒，然之後可能會發脾氣啊嗰啲咯。 是啊，你讲得好啱啊！第一个我哋几明显嘅就会系可能你嘅脾气会即系大，会比平时再大咗一啲嘅。 嗯， 咁有啲咧就会同我哋讲啊，可能当小朋友想走嚟亲近我哋啊，或者自己作为母亲要做嘅一啲功夫咧，其实突然之间咧系唔系特别愿意去做呢样嘢，或者一个有少少甚或乎佢有少少抗拒咁嘅情况，有冇听过呢啲啊？ 都有啊，其实我自己都会有啲啲呢一个情况，咁不过咧就唔系因为情绪上觉得诶唔想亲近小朋友，反而系担心咧自己譬如放咗工之后啊，始终经过咗一啲公众嘅地方先至翻到屋企啦。咁如果小朋友行埋嚟想亲近啊，想揽下你嘅时候咧，我就会叫住佢，诶，咪住，等等先，你唔好过嚟住咁样咯。 都担心会有机会即系惹到小朋友啦，始终可能嗰个打针嘅情况又未到，未可能安排到啊，或者各样其实都有好多嘅担心。咁其实咧，我哋都留意到呢样嘢，包括自己作为母亲啦，咁其实都留意到呢样嘢啊。咁我估可能嗱，即系听众咧都会有呢咁强烈嘅感觉噶。 咁但系呢一种无力感系咪真系自己好容易察觉得到咧？定还是其实可能咧抒发咗出嚟，又或者同人闹埋交啦，发埋脾气啦，自己都未必知噶。 诶，你讲得啱嘅，好多时候咧会系发咗脾气先知，或者发完脾气自己都唔知，朋友或者身边人问你，咦，做乜嘢咁大脾气，或者咁猛整啊，即系情绪反应比平时再要大啊，咁可能先至会怀疑到嘅。有啲家长就会同我讲话，啊，其实佢都好介意自己咁样，即系拒绝去亲近小朋友啊，或者即系多咗发小朋友脾气咁样嘅。咁佢哋好多内疚嘅感觉，咁但我成日都讲一样嘢就系，本身已经够攰噶啦，咁如果再多呢份内疚，再去闹自己，再去特贬自己嘅话咧，其实唔会帮到你个亲子关系嘅。咁所以我成日都提佢哋，不如试下一样嘢。第一样嘢系，如果揾到人帮手，咁就当然系最好啦。咁但系如果呢件事系唔特别可行嘅时候咧，真系好攰嘅时候，其实系真系要 set 一啲时间俾自己休息嘅。 嗯。 第一步就亦都要懷疑就係、是、哦，係啦，我真係好攰。如果身邊可以有人幫幫手，同身邊嘅人講，哎，我疲倦啊，我真係好攰，我需要一啲嘅時間去休息。都解釋俾小朋友聽，哦，係啊，媽媽唔係想唔同你玩啊，媽媽唔係想唔攬住你啊，不過媽媽呢一刻好攰，你俾我稍微休息一陣，我再過嚟揾你啊。呢、這個時候不如你睇住圖書先，玩住你自己中意嘅玩具先啦。咁樣咧，叫做可以帮自己制造一个小小的空间，饮啖水、唞啖气，或者听首歌都好过冇咯。 嗯，我都同意咧。其实如果直接同个小朋友讲咗，譬如某一个时限，五分钟好，或者十分钟好啦，其实自己都会冇咁焦急嘅，即系唔会话，哎，我要即刻咧调整好自己嘅情绪，即刻就可以应到小朋友嘅要求去同佢玩啊，或者陪佢做功课啊，教佢做乜嘢都好啦。咁亦都等自己可以定啲之余咧，小朋友亦都心里有数，哦，知道原来咧妈妈系因为有啲嘅状况攰啊。好啦，或者手头上有啲嘢要处理咗先也好啦，咁好似真系比较好啲。 系啊，因为其实都教紧小朋友，哦，系啊，原来即系大人系会有疲倦嘅感觉嘅，即系大人唔系有无限嘅电嘅。 嗯嗯， 咁亦都留意翻，即系作为大人啦，譬如如果即系发觉自己食啊、瞓啊各样即系开始冇以前咁好嘅时候，其实可能都有啲警号话俾自己听啊，你要留意翻自己嘅身体啦。我最唔想见到嘅系大人自己个情绪或者个人其实真系好疲倦，唔系特别咩大压力，但系就系好疲倦而影响个亲子关系嘅。咁所以其实我哋作为家长系噶，都喺呢个即系抗疫嘅时间咧，觉得好疲倦系正常嘅，容许自己觉得疲倦先。 嗯， 如果唔系自己都唔俾自己倦，但系身体咧其实已经出紧啲信号俾你咧，其实就会衍生更加多困难咧，到时你仲难搞。 嗯，我都好同意 Jamie 讲呢一样嘢，就系、是、首先你接受咗自己而家个情绪先，咁啊就算攰又好，或者觉得好大压力又好，甚至乎有啲人咧可能会觉得好无助啊、好担忧都好啦，其实都好正常啊，因为每个人咧经历过呢一啲嘅难关，或者系未必预计得到将来发生咩事嘅时候嗰种心情咧。 大家都有同感噶嘛。 系啊，呢个系人人都有嘅感觉嚟嘅，咁所以唔需要怪责自己或者要抗拒呢啲情绪。有啲人会同我讲，哎，我好难接受自己咁紧张。咁我同佢讲 ，OK 嘅。如果你唔接受到自己嘅负面情绪，你只要容许佢存在，或者留意到佢嘅存在，知道佢啊系啦，我只系攰，咁唔需要去特登去拥抱呢种情绪，但系容许呢种情绪嘅存在，其实已经好足够噶啦。 嗯 ，Jamie 啊，咁系咪咧都唔适宜咧帮自己 set 一个 deadline 咧？即系唔好话嗱，我紧张只可以紧张十分钟啫，我阵间翻到屋企咧就要即刻冇事噶啦，咁系咪都唔好咁样噶？ 情绪咧，同埋一啲谂法咧，好得意噶。你越赶佢走咧，佢就越翻嚟嘅。即系个比喻就系，我叫你唔好谂自己好担心，我叫你唔好谂一啲你担心嘅嘢，你个脑就充满咗嗰啲担心嘅事情嘅。咁所以咧，有时就话俾自己听，我哋同嗰个情绪，点解我话啊都容许自己情绪存在，或者我同自己讲 ，OK， 我留意到自己系有一啲紧张嘅情绪。咁其实呢个做法咧，系会帮到自己同个情绪保持一啲嘅距离嘅。系啦，即系话俾自己听，系我围到自己好担心啊。不过我嚟紧都要翻屋企，我可以喺自己翻屋企之前，如果有啲空旷啲嘅地方行一个圈，俾自己稍微照顾好自己，先至翻去面对作为家长嘅角色咧，其实都系得嘅。 嗯，系咯， 即系你可以俾个时间自己，但系就唔系乜嘢都唔做，而系做一啲自己令到自己舒服嘅嘢咯。 嗯哼，嗱，虽然就唔好话逼自己要尽快去搞掂嗰啲情绪啦，咁但系都不能够完全没完没了啩。 嗯。有时就是讲给自己听，有时作为妈妈或者作为家长，其实好想放工之后或者回到家之后，其实好想期望我亲子关系是和谐的。咁有时当仔女走过嚟啊，妈妈爸爸点点点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可能已经是很容易会令到自己的情绪比较困扰的。如果不 OK 去面对小朋友的一些沟通啊，或者不未 ready 去同佢哋讲嘢，亦都可以真系吸啖气，同仔仔女女讲 ：，OK， 妈妈今日真系好攰啦，做咗全日嘢啦，你俾我15分钟。如果真系唔做唔到完全安静，系真系可能就系、是如果你唔介意嘅，开个电视俾佢睇15分钟啊，俾读书佢睇15分钟啊，俾啲佢中意玩嘅嘢去用咗佢嘅时间，咁变咗你就有一个少少嘅空间，你去冲个凉又好，你去自己冲杯自己喜欢饮嘅蜜糖水都好过冇嘅。 系啦，咁我希望今朝早咧 ，Jamie 同我哋分享嘅呢一啲少少嘅方法啦，同埋咧教我哋点样接受自己的情绪嘅时候咧，都可以帮大家更加了解自己，同埋咧最紧要放。轻松啲，冷静啲，冇事嘅。 喺呢个抗疫路上，大家互相支持就系噶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我迟啲再倾过啊。 好，拜拜， 拜拜。 反反复复共你寄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知己亦算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让梦太久，我太 戴上套尽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属于群居动物，极度需要同伴而不喜欢孤独。如果鱼缸只是得一条金鱼游啊游，就等于剥夺了小生命的社交生活，对他们来说是相当残酷。瑞士是非常重视动物权利的国家，所以在当地如果只是单独饲养一条金鱼的话，就即是等于将它从鱼群之中隔离，会被视为漠视了它的鱼权，属于残酷对待动物而触犯法例的。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咧，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咧，林慧接通咗有莫先生。早晨啊，莫生。 Hey, 你好，诶，广大嘅市民好。我就一个差唔多将近退休嘅民安队队员嚟噶啦，咁我都参与咗好多过往嘅演习啊，服务社会啲嘢。咁最近我就知道都有好多当值嘅同事就好唔好彩，都可能个疫情太过紧迫啦，啲嘢又变得好快嘅疫情，咁令到咧好多有份參與呢個行動的同事咧，都受到感染。咁我相信咧，啲社會人士咧係會多謝我哋嘅，因為如果佢哋了解我哋嘅工作咧，其實我哋唔一定要參與呢份工作嘅，我哋大家係攞個心出嚟做嘅。所以呢樣嘢始終會完嘅。 係，亦都即係透過呢個機會咧，我知道莫生好想同民安隊嘅隊員啦，同埋我哋所有香港嘅市民咧打打氣，希望大家可以同心抗疫嘅。 係啊，呢、這個艰苦的日子，我觉得始终都会过的。咁就大家为大家小心啦。 好，咁啊，希望大家都保重身体啦。多谢晒莫生。 好，多谢多谢。 拜拜。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 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到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睡透万千，仍抬头又痴，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到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你唔鍾意我啊？点解咁讲呢？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係因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係关心你。 晨光追踪31， 早晨刘昌，有啲咩好介绍啊？ 早晨中国，早晨 Kitty，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8点香港故事从狮子山远眺神州大地啊！咁啊，今晚咧带大家去到呢个开封啊，开封一听落好熟啊，即系有睇开 包青天啊， 冇错啦，就系、是、包青天嗰个衙门个所在地啊，即系呢个而家咧就位于河南省嘅开封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就唔系带大家去睇包青天的衙门，带大家去到开封看一个地底，开封的地底那里有一个天下独有的奇观叫做城罗城。那么怎么呢、即是话说呢，通常这些考古学家呢即是想找回一些古迹呢就向下掘了嘛，掘了掘了掘到整层的一个古城出来。那他们再掘深一些，掘了掘了在个城底下再掘多一个，掘了掘了再深一些，再掘了一个。即是一层搭一层，这个地底那里呢有很多层的城 一座城在这里。 是 那这个即係聽講嘅話，世界獨有嘅一個古蹟，咁啊，今晚呢個節目帶大家去睇一睇啦。 嗯，一層比一層深厚咁樣，越刮越有咁樣。 係咯， 冇錯啊。 好，咁啊，今晚8点一齊睇下啦。咁啊，去到9点半咧，就有醫生遠離喎。 冇錯啦，咁啊，繼續同大家講下呢個腳痛嘅問題。咁啊，之前有講下啲扁平足啊、拇指外翻啊，咁等等啦。咁啊，但係你話好多人都話，喂，我好人好者都冇呢啲腳患，但係有陣時會腳痛嘅喎。咁啊，因為即系买错鞋啊，咁啊又问下两位啊，即系有冇试过买错鞋会脚痛咧？ 啊，经常有啦。以前细个嘅时候咧，阿妈永远话买大啲，买大啲啊嘛。跟住咧，因为大得快啊，唔好咁快买新鞋咁样。 系啊，又要摆鞋垫。我仲记得细个咧，试过摄厕纸添啊，即系摄喺个 鞋 头 嗰 度 啊。但系好容易行得痛嘅只脚。 系啊系啊， 唔啱脚 啊。即系有时又贪靓啊，买埋嗰啲波鞋咧，即系夹脚啊嘛咁啊。咁啊，今晚咧，医生与你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即系买鞋啊，点样先至会买到一对合适嘅鞋，真系合适啦，即系令我只脚唔痛啦。咁啊，另外又有人话咧，即系好似嗰啲古人啊，或者好似啲非洲马拉松选手咁样咧，赤脚行就对只脚有益啊。咁啊，系咪真嘅咧？咁啊，又或者咧，有啲朋友又话啦，即系睇下你个鞋底咧，或者鞋踭啊磨蚀嘅程度咧，就可以判断下你嗰个步姿系咪正確嘅。喂，咁呢个讲法又系咪正確嘅咧？咁啊，今晚咧，医生愿你咧就会同大家揾个专家一一讲解一下嘅。 冇理由赤脚比较好嘅，而家啲鞋咧越出越贵，咁样成几千蚊一对都有嘅。 系咯， 咁啊，睇下医生点讲 啦。咁啊，医生与你啊，今晚除咗讲脚之外咧，亦都会讲下胃啊，个胃部保健问题嘅。咁啊，今晚咧请嚟中医师同埋营养师咧，同大家讲下啦，点样保养个胃啊？咁啊，即系除咗有中医师会讲下呢啲汤水啊，或者营养师介绍一啲保养保健食谱之外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下一啲都市传闻，即系 fact check 一下。即 系 有人就话咧，即系如果有阵时个胃唔舒服咧，饮啲牛奶咧就会帮到你噶啦。咁啊，系咪真嘅咧？咁啊，今晚有营养师同大家解开谜团啊。 好啊，咁啊，去到十点钟仲有异国人生、 啊。冇錯啦，呢、這個紀錄片集啊，咁啊帶大家睇下咧，嗰啲加拿大人咧移居去世界各地之後咧，佢哋嘅生活係點樣，佢哋嗰個生命又係點樣嘅？咁啊，今晚咧帶大家睇一位主角咧，佢移咗去日本喎，咁啊，即係加拿大人咧，即係佢天生好率性噶嘛，但係日本嗰啲人咧好講秩序噶嘛，佢哋撞埋一齊，究竟會點樣咧？咁啊，今晚十點鐘異國人生睇下啦。 好，唔該阿昌，拜拜。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防处推出新服务，俾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症状轻微并有自理能力的患者，透过电邮或者手机通讯软件提供资料之后，尽快安排送往社区隔离设施。消防处助理处长黄振业话：服务反应良好，至今收到超过4000宗的求助，已经为超过300宗个案安排入住隔离设施。黄振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处方收到有关求助之后，不会上门了解情况，而是会逐一致电核实。他举例，昨天有求助个案话自己同太太确诊，家人有一名14岁的仔女，处方因应情况尽量安排他们一起入住隔离设施。黄振业话，部分确诊者可能因为居住环境等因素，希望尽快入住隔离设施，强调有关专线为有紧急需要市民而设立，呼吁公众善用这个平台。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持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西北近郊的伊尔平镇，至少三人包括一名母亲和两名小童在疏散路线上遭到炮弹击中丧生。伊尔平镇持续遭受猛烈攻击，乌克兰军队炸毁一条桥，阻止俄军向基辅推进。近日逃避战火的平民都要经过这条损毁的桥才可以离开当地。在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第二次尝试撤离被围困平民的行动失败，俄乌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红十字会就说，双方仍然未就平民撤离细节达成一致。联合国人权办事处更新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以来在乌克兰境内的伤亡数字，话至少300几名平民被杀，当中包括20几名儿童，另外有700几人受伤。办事处又话，大部分有记录的死伤个案和大范围爆炸武器有关，当中包括以重炮和多管火箭发射系统进行的炮击，以及导弹和空袭，而实际死伤数字可能更高。较早时，联合国话超过150万人离开乌克兰逃避战火，当中大约885000人去咗波兰，近170000人去咗匈牙利，大约114000人去咗斯洛伐克，134000人去咗欧洲其他国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后期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1,119 点，跌781点，总成交金额173亿，啱啱转咗174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2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39点，跌1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89.4，跌13.8；汇丰控股47.95，跌3.5；阿里巴巴94.55，跌4.45；京东集团243.6，跌18.6；农夫山泉41.85，跌1.4；美团154.7，跌10.1；联想集团7.56，跌3.8；友邦保险75.6，跌3.8；建设银行5.68，跌1.2；港交所344.6，跌1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6，日元114.91，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3，人民币6.32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5,121点，跌863点。港金报18,540蚊，升4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91.79美元，卖出1,992.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交通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角咀的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大埔嘅东昌街因为有道路工程，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崇德王建常纪念学校嘅一段东昌街系需要封闭。咁另外啦，香港仔的南宁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南宁街近住香港仔广场的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只要一家人互相关怀， 冇难关系过唔到嘅。 Alex 爸爸，我公司倒闭啊，我会加入成为失业大军啊。 唔使担心，超 B 仔，柳暗花明又一村，揾过第二份工咯。你话啱唔啱啊，咪咪妈妈？ 啱晒啦，揾工亦都唔系唯一嘅选项嚟噶，或者创业做老板，而家都有好多机会噶噃。 喂，等我打本俾你创业啦。 多谢爹哋妈咪，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如果是等待入院或者隔离设施的人士，应该怎样安排日常生活呢？ 首先应该留在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避免与同住人士有面对面接触，共同进餐和共享私人物品。如果需要离开房间，就必须正确佩戴口罩，其他非同住人士不应进入该单位和房间。 基本日常用品或者食物可以透过无需接受检疫的亲友供应，或者透过互联网电话订购，避免同上门送递物资的人员面对面接触，只可以将物品放到单位门外，尽量减低感染风险。 政府的承办商会安排工作人员到你的居所，协助你佩戴电子手环及送递关于安装居安抗疫流动应用程式的指引或智能机顶盒， 配合电子手环使用。 如果对承办商工作人员的身份、电子手环或者居安抗疫流动应用程式有疑问，或者有任何查询，可以致电热线53943150。 打齐针，护香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间。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二人世界。早两日有个朋友打俾我，话想约我见面。我话最近咁嘅情况仲约出嚟见，佢话就系因为咁嘅情况，所以想见面慎下。我话有啲乜嘢电话倾啦。呢段期间任何情况尽量要留喺屋企噶。佢话讲嘢唔系太方便啦，用短信啦。如是者，我哋不断用短信来往倾咗好耐。我第一个问题问佢。在屋企点解唔倾得电话呢？佢话怕俾人听到。先讲下我呢个朋友居住环境先。佢同佢太太仲有小朋友，一家三口一直都乐也悠悠。两公婆各有工作，仲系专业人士。我问佢到底发生乜嘢事呢？佢话由于最近 work from home， 越嚟越多问题。个人开始猛整，我话呢个环境冇办法，大家都要忍耐一下。而且就算 work from home， 你都应该惯噶啦。佢话如果得佢自己在家工作，当然冇问题。但系连佢太太一样，呢段期间都系在家工作，两个人日见夜见，慢慢多咗摩擦，仲经常有拗叫。我问佢：你哋两个一齐喺屋企几耐啊？佢话两个礼拜多啲啦，我话两个礼拜多啲已经有拗叫，佢话系啊，跟住我都唔知可以讲啲乜嘢好。人真系奇怪，以前单身嘅时候谂尽方法揾个伴侣，就系唔想一个人。到真系揾到个伴之后，两个人好开心。因为一起好开心，所以先结婚。结咗婚一起住，就是因为想经常见面。而家可以经常见，反而又想一个人。我听好多人话啦，成日要翻工，冇时间一起，对关系唔好。原来经常见唔等于有帮助。听好多长辈都话啦，两个人退休之后最唔惯嘅就是经常见到自己嘅另一半。咁到底我哋系想一个人生活，还是想两个人组织家庭？人就系咁，一个人就想两个人，当变成两个人又想转翻一个人。所以好多人，特别系男人，当组织咗一个家庭之后，突然就会多咗好多应酬。呢啲应酬出现嘅时间必定会系结婚之后，结婚之前唔多有嘅。说到底，其实最好就是想一个人的时候可以一个人，想两个人的时候身边就有另一个人。我同我朋友讲，好好珍惜可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我朋友说好羡慕我，跟住我说其实我都好羡慕你。人就是这样，永远都是你看我好，我看你好。我哋希望过嘅系二人世界，一二个二，两个人嘅意思，千祈唔好变咗离二个二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长长是路灯的倒影。悠悠是天空的晚星，长夜里我跟你 手去， 却放弃， 不想清醒， 心高兴。 长长夜是梦中的背景，又或是双方的眼睛，宁静里听一听，只有彼此呼吸声，心似醉， 放弃， 不想清醒， 心高兴， 心着急， 放弃， 不想清醒， 心高兴， 从此孤单去赶路，为谁头回影只想倾诉，完全因你的出现，才抬头，才望到星天。长长夜是梦中的背景，悠悠是树叶在风中低诉声，仍是。 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有没有成日发家人脾气？ 你是不是在家里不多出声？ 有没有经常黑口黑面啊？ 家人其实最了解你。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一家人要多啲沟通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我相信呢、中哥就冇加入嗰啲主食群组㗎。咁但係呢、我平时有加入呢啲群组呢，除咗可以学识人哋一啲新嘅餸菜呀、点样煮呀、或者一啲技巧之外呢，其实就睇好多好靓嘅相。因为通常大家摆得上去嗰啲主食群组呢，都哇有晒景深呀、真係影到好吸引咁样呢，令到啲组员呢大家都会想学整埋一份嘅。 我加入咗晨光嘅群组已经 OK 啦嘛。因为你哋会将其他你哋加入嘅群组嗰啲嘢话翻俾我 share 俾你，咁由得啫。嗱，咁同埋咧，发现咧呢啲群组咧，其实都有一啲风潮可以跟嘅、即系譬如嗰排咧，有啲人兴整热香饼咁样啦，咁、就好多人咧就一齐整， 系咁热香饼。 系啦，因为可能真系有人分享咗嗰个食谱啦，咁大家就即系俾佢嗰个吸引咗啦，跟住就纷纷大家一齐整，一齐整，咁跟住一齐分享啊 share 咁样啦。咁我最近咧，我见到另外有一个嘅食谱咧，都是一个外国的风潮来的。原来他们呢就很多即煮食的朋友呢，就因为很容易整啦，亦都跟着整呢 很容易成功啊。整得很漂亮就摆了上网。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流心乳酪布丁的吐司。即係其實佢咧個樣咧就係一個麵包嚟嘅，咁但係佢中間個餡咧就好似一啲流心嘅芝士布丁咁樣。咁其實係咩咧？就係乳酪做個底，係啦。嗱，我俾個樣啊，鍾哥睇下啦。咁個樣咧都好吸引嘅， 見得人、 見得人㗎。咁啊係點樣做法咧？咁嗱，首先咧個材料好簡單，有嗰啲希臘乳酪啦，跟住咧就有麵包啦，有雞蛋啦、蜜糖啦，同埋水果。咁如果你想靚啲啦，我見到通常啲人咧就會用紅色嗰啲莓嘅，係啦，因為你諗下啦，麵包咧就如果你烘咗就啡啡地色啦，中間咧嗰啲乳酪溝咗雞蛋咧就會黃黃地色，即係好似個布甸咁嘅狀態啦。咁你再加少少紅色喺上面咧，咁就非常之靚噶啦。咁步驟點做咧？首先你就如果你買到，就攞兩片方包啦，係啦，就攞方包，咁你就用一隻鐵匙羹咧，將個麵包咧中間嗰個位咧就 扼落去， 揿扁佢先， 揿扁佢系啦，就形成咗咧一个兜兜咁样嘅形状。咁喺呢个中间，当然啦，我哋会填啲嘢落去啦。 但细个咁样做，俾阿妈闹噶。 点解啊？ 好地地一块面包，做咩揿扁佢啊嘛？ 因为你唔装翻嘢落去嘛，装翻你阿妈唔闹你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攞一啲希腊乳酪啦，就混合一只鸡蛋，同埋加啲蜜糖落去。咁其实呢个浆咧，就你整一阵翻热咗、整热咗咧，佢就有少少似一个布丁嘅状态。咁所以佢先叫做乳酪布丁吐司 嘅。我唔知几多人食乳酪嘅时候，或者特别系原味或者。即係啲比較寡啲嘅味嘅時候咧，係會落蜜糖。 我會啊， 我都係嘅，係啊， 係啊，係啊，好食好多噶，係啊，即係你會覺得。蜜糖就咁食又冇咁好食，乳酪就咁食又冇咁好食，但系两者一沟埋咧， 一絕啊， 啱啱好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嘅浆咧就系将希腊乳酪啦加一只鸡蛋同埋加啲蜜糖咧就将佢捞匀咗，咁啊变咗有少少黄黄地色嘅乳酪啦。你就将佢咧就铺翻喺即系滗翻喺头先你压咗面包个兜兜个位嗰度，咁然后咧你喺面头咧就再放头先我讲加啲水果系啦，去到装饰，咁亦都咧系可以。可以即系食嘅时候健康少少啦，咁你中意放提子提子，放蓝莓蓝莓咁样啦，咁然后咧就摆落个气炸锅嗰度咧，气炸佢五分钟，最后攞翻出嚟咧就会有一个好靓嘅一个多士嘅形状啦，咁系你中意咧喺上面再加多少少蜜糖都得嘅，系啦，咁呢个咧就系而家一个好 hit 嘅一个食谱嚟嘅，叫做乳酪布丁吐司咁样。系啦，咁大家可以试下整咯，喺屋企。 正喎呢个， 呢个正啊，同埋好靓啊，我觉得个样啊，真系完全系打卡嘅。咁同埋佢话咧，如果你整咗之后，你雪冻去食咧，又有另一番风味。 但面包雪冻咗攞翻出嚟，使唔使又要烘一烘咧？ 唔使，因为咧中间嗰啲乳酪咧，佢咪擎咗嘅。佢话食落去有啲似 cheese cake 嘅感觉啊。系啦，嗱，如果大家想睇多啲呢啲图片咧，你可以上网打yogurt custard toast， 就系嗰个嘅。乳酪布甸， 布甸 多士啦，系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疫情期間大家咧當然係好多時咧都會慳得一餐得一餐咧就叫外賣啦。咁我最近咧留意到兩個咧外賣嘅小店咧個噱頭都幾有趣嘅。咁唔知係咪真係吸引咗某一類嘅顧客啦。咁其中一個咧佢就係以呢、這、一個男女朋友為名堂嘅。嗱，即假設係譬如鐘哥想叫外賣咁樣啦，咁佢就會送一個咧叫做類似女朋友為你製作嘅便當咁樣。嗱，你知道咧，好多時啲堂食咧，咪會揀幾餸飯嘅。其實個原理咧就差不多嘅啫。其實都不外乎係 A、B、C、D、E 餐就俾你揀。咁當然都會即係問下你中意食啲乜嘢啊，類似甜問卷咁樣咧。肉類中意食咩肉，菜又中意食咩菜，或者中意食飯啦、意粉啊定面啊咁樣啦。咁我假設你完成咗呢一張問卷啦，即係其實有少少似嗰啲車仔面嗌餸咁樣啦。咁然後咧，佢就會用一個咧好靚嘅餐盒，就唔似嗰啲外賣即棄膠兜咁樣嘅。佢真係一個。外卖餐盒，又或者咧，其实佢鼓励客人自己提供一个胶盒，系啦，一个饭盒，即系比较似系自己带饭嗰一类咧。即系通常你见到啲公司同事带饭都系用胶盒啊，或者玻璃兜咁样嘅。咁咧，佢就会用呢一类嘅盒装咧，去到包装你需要嘅嗰啲食物嘅素材啦。咁然后咧煮好晒咁样咧，就会靓靓好似人哋日本便当咁样咧，揾条手巾咧包好，然后就将个饭交俾你。咁咧，我见到佢都声称话咧，有好多人咧系因为可能都系单身啦，但系又想尝试下有另一半为自己准备餐盒嘅呢一种乐趣咧，咁就会选择帮衬佢嗌呢一个外卖盒啦。 好无聊啊！ 唔系呢个一个噱头嚟喎，其实你而家都必须要各出奇招啦，系咪先？外卖嘅生意而家竞争都好大噶嘛，咁你点样能够出奇制胜咧？咁可能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噱头啦。咁我都有睇过佢一啲报道啦，佢话其实有啲人咧系真系变成咗长期顾客，因为咧譬如啦，如果你个同事 問起你邊個整嘅個飯盒，咁可能我就會話、男朋友整嘅咁啦。咁、你男朋友冇理由整一次就唔整噶嘛？咁譬如可能隔離嗰個用厭善嘅目光望住你啦。咁、你只係一次咁樣，咁可能人哋會問啦。 咁我男朋友唔係咁得閒噶嘛，大佬期間限定噶嘛。 咁咧就唔知係咪因為呢一個原因咧，咁就可能會、比較多啲長期嘅訂單啦，即係因為呃得一日。就唔呃得兩日啊嘛！ 即係又係嗰啲情人節送花， 係咯，每日日送㗎， 自己送俾自己都要，即係呃人嗰啲咁樣。 我都有聽過有個咧，佢就話又係咁樣帶飯翻去啦，咁你營造咧女朋友整俾佢嘅感覺，其實係屋企姐姐整嘅。 哇！咁佢姐姐都 好温情啊， 好温情啊， 都好窩心喎、啊，即係佢都要諗，哇！每日唔同喎、啊， 係 都好厲害、 啊。我嗰個飯盒都係姐姐整啊，不過係姐姐將之前嗰晚啲隔夜餸包落去啫嘛，唔係重新煮。 最緊要係有嗰塊毛巾包住，嗰塊手巾包住嘛。 係啊，其實成個格局咧，嗱，你諗下，其實佢都係外賣店啫嘛，佢都係好似人哋剔幾餸飯咁，即係要 A 啊定要 B 啊選擇咁。只不過係佢成個包裝嗰件事就係一來好似聽落好環保啦，因為你。那個盒是可以循環去用啦，甚至乎你自己可以事先提供啦，咁更加似一個自己自家製嘅便當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佢咧整出嚟嗰啲飯盒咧同兩餸飯嘅分別係咩咧？真係有少少似嗰啲日本媽媽便當啊，即係譬如咧，你知啲日本便當咪好中意將啲食物裁咗做唔同嘅形狀啊，或者砌咗做一啲唔同嘅圖案嘅。咁望落去即係可能咧、大家就可能諗住、小朋友先中意啫咁。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諗下打開一個愛心。便当点样可以标志到你觉得佢系另一半整啊？例如可能有好多心形嘅图案啦、又或者系嗰、那个我当蛋包饭咁样啦，因为其中一个example 嗰个例子系蛋包饭嘅。 哦，我知道个茄汁挤做心心。 系啦，跟住可能咧就有有啲 message 咁样啦，譬如可能写住 love 咁样啦，或者 miss you 咁样咧，咁就更加似啦。即系佢所有嘅包装咧，同埋佢入边嗰啲馅咧，都系有花过心思去特别去似，真系营造到系另一半为你煮嘅便当嘅感觉嘅。 虽然咧佢几有噱头。但是希望即系买嗰个人咧唔好过分投入啊！即系一阵间咧见到吓，即系爱上咗佢哦！你要帮我整，但你又帮佢整，你仲帮埋阿强整，个个都系你整，即系会好似唔系几好。或者佢影咗张相，正话你讲嗰、那个茄汁心心为例，谂住摆上网炫耀一下啦。点知阿明嗰个又系呢一个？ 系啊， 阿强嗰个又系呢一个。 系啊，同埋佢最后咧发现，个厨师咧其实系一个男人嚟嘅，几浪漫咧？你话呢件事咁样，同佢谂嗰样嘢系有啲唔同可能。 嗌嘢食嘅顾客咧就冇分男仔定女仔嘅，即系其实大家有啲人就系、我谂都系觉得几得意啦，或者有啲人真系想试下有人帮佢手整饭盒嘅乐趣嘅，即系譬如好似我嗰啲咧，我系唔识煮嘢食噶嘛，咁、我都有谂过，不如嗌一个翻嚟俾我老公。食啦， 跟住扮系自己整嗰啲咁样， 系啦，即系个用途可以调翻转噶嘛。 使咩啫？你照样落去买翻个两餸饭，即系嗰啲快泡胶盒。个重点就系用块毛巾包住佢，跟住俾佢啫嘛。你睇下几浪漫！ 我真系想话，我想当年我真系有试过咧，烛光晚餐其中一个系外卖，然之后倒翻出嚟只碟嗰度咯。 哦， 系啊，不过其实系食得出噶，因为同屋企煮嗰啲味道系唔一样噶咯。 系会争啲嘅，真系会争啲嘅。 系啊，不过唔系特登话要咩嘅，不过只系因为嗰样嘢我真系唔识煮，又想大家一齐食，咁咪其中一味系嗌外卖咯。 嗯， 我又话翻俾佢听噶。 咁啊一味啫。 系啊，一味啫，其他嗰啲咩杂菜嗰啲我咪自己杂咯。 有啲人一世都系咁啦，即系全部都。 即系呢个系叫做一个其中一个选择，同埋喺疫情底下咧，大家都需要多啲关爱啊。咁呢份关爱当然啦，即系除咗话头先讲笑啫，话叫一个咁样嘅饭盒俾自己之余咧，其实如果你真系识煮嘢食嘅，如果我好似阿 Kitty 咁叻嘅话，咁我都觉得我会试下自己整一个饭盒，可能真系俾你嘅屋企人啊，哪怕系俾爸爸妈妈又好，或者系即系俾小朋友又好，或者俾你嘅另一半又好，咁都系一种几好嘅鼓励嚟嘅。 我成日即系有一个咧，就是、以前可能大家都睇过，咪一个日本妈妈。咁佢就出咗本書啊嘛，佢就係將佢每一日整俾個仔嘅便當影咗張相，佢最初係擺喺佢自己嗰個影分享平台上邊俾人睇啦，咁之後就出咗本書啦，你先睇到一個媽媽咧。真係有愛心到無倫啊！因為佢又驚個仔唔食呢樣唔食嗰樣，跟住佢諗盡方法點樣將佢唔食但係有益嘅嘢咧變咗做另一個圖案去俾個小朋友食。咁諗下早餐，即係話佢朝早要幾多點起身去準備呢一樣嘢，仲要滴滴唔同。 一 因为你谂到嘅就系榨汁啫嘛。妈妈谂到嘅就更加多啦。 你教我嘅有啲咩唔识榨汁啦、啊。 最有营养嘅方法系嘛，咁即系都可以花啲心思去做呢样嘢嘅。咁、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或者如果就算完全唔识煮嘢食嘅人都可以试下啲好轻易嘅版咯，即系例如即系整个杂菜沙律啊，或者整个鲜果沙律啊咁样入手咯。 不过疫情底下都真系大家、特别系任何铺头你都要谂啲计仔嘅， 系啊， 真 系 要。但又或者如果你买嗰个人咧，都可以试下。今日買咗一個人哋幫你做嘅愛心便當，你可能就係試下聽日，不如整一個俾人哋試下，都可以即係互相幫助一下咁樣咯。 其實由低難度開始咯，即係攞到個成功感之後咧，慢慢先至去整啲難啲。其實好多好好好食嘅嘢咧，都唔難整嘅。係 嘅， 係啊，你千祈唔好就即係一嚟就整啲 好大鬼咁樣。 係啦，咁梗係唔成功啦。 我都得火腿、芝士、三文治加兩隻烚蛋。 喂，都好噶， 系 啊， 你搵人试咗先俾我哋喎。 系啊，沈少少紫菜啊，芝麻喺面，个样就靓噶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在。 我是阿欧，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show快活人。